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九分啊，咁啊开始咧，今天啊喺2021年嘅2月22号早上啊，星期一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六点钟开始嘅时候咧，咁啊都已经可以能够再同听众见面咧，系一件开心嘅事情嚟嘅。咁啊，所以你都怀住一个咧就快乐嘅心。咁啊，我都重返呢个六点钟咧，咁啊晨光第一线重返六点钟咧，今日第二个工作天啦，上个星期五都已经开始啦。嗱，今日咧都有好多嘅。可能打工的朋友，特别是翻学的朋友仔啊，嗰啲同学仔咧，更加今天可能很多都会就系、是、啊，又会再次就重返校园咯。咁都明白大家的心情嘅。咁最紧要咧，今天就系继续努力啊吓，咁啊唔使成日哈哈喺呢个网上上堂啦，啊可以见翻啲同学仔啊，可以望到佢啊，咁样又可以喺用眼神接触啊，倾下偈啊，喺一个共同嘅空间嗰度。不过咧都要注意住呢个距离啊吓。行得太埋嘅时候都要分开分开分开。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外国都有好多一啲化妆品嘅大老板啊，成功人士啊，佢哋都有啲睇法㗎。有人问佢啊，你点样睇你自己人生取得咁大咁巨大嘅成就呢？佢竟然话人生就好似化妆一样，点解有阵时候人需要化妆咧？系因为可以令到我哋增强我哋嘅信心啦，可以遮住一啲我哋唔好嘅嘢，可以令到我哋永远都好似保持住青春一样，可以令到我哋嘅社交圈子继续咧就系不断扩阔，令到我哋人脉可以更加广，亦都可以话咧就系充满住实验性。原因就是因为每一次的化妆，你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点子放在自己的妆容里面，令到自己每一次呢虽然是差不多的化妆技巧，但是总是被人觉得你有所改变。这一种呢永远持续的多变复杂性，就是他觉得化妆最神奇的地方。他说到了，化妆的技巧和我们做人真的很相似的。我哋人都系好需要咧，就系一种嘅自信，去到令到我哋生活上边迎接每一个嘅挑战。人都系需要不断保持住青春，系心境嘅青春，令到我哋可以不断有活力，去到迎接我哋嘅挑战噶噃。人亦都需要放松下，净系顾住翻工，净系顾住搵钱唔得噶。如果冇咗娱乐嘅话咧，就连埋最基本嘅人生啊，你都享受唔到。其实咁样反而令到咧就系、是。距离成功更加远，而且人生更加就好似化妆一样，可能每日需要少少，唔使多嘅，少少少少嘅改变，这个改变是令到你进步的改变。咁我哋嘅人生咧，又可以有更加多探索嘅机会，同埋人生都系多变，同埋充满住复杂性嘅。所以佢就话到啦，人生真系好似化妆一样，只要你懂得化妆嘅道理，化妆嘅真谛，你就会更加明白到。你的人生应该是怎样去到充钱的呢？朝早的时间见到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啊。 是为着做得好，他给戏子化妆，谁是丑角主角一上妆，观众不要思索，只要望一望。是为大家好，他给这世间化妆，无论逼到倒气，赶到喘气，都粉饰到充满生气，就是希望。生灵如白纸一张，想添加色彩，不免滋整生命，涂脂抹粉会遮盖不必要的阴影，补补妆，改变个看法。受难是另一种美好，补补妆改变个说法，寂寞是另一种清高，补补妆改变个看法，混乱是另一种对道，补补妆改变个说法，末日是另一种清楚。着睡得好，给知各家口中华丽被单里装满。 的跳失，不见光也不痛不痒，别冲撞，是为着活得好，位位都要懂得装，无论最黑也需要一线光，再丑也丑到比较好看，别绝了望，心情如白纸一张，想添个色彩不免知情，表情投资抹粉会遮盖不必要的阴影，包装改变个看法，受难是另一种美好，包装改变个说法，寂寞是另一种清高，包装改变个看法，混乱是另一种对道，包装改变个说法，末日是另一种清楚。生的友好，改改装，改变了说法，绝望是梦想的初稿，改改装，改变了看法，末路是未知的领土，改改装，改变了说法，活着是未死的枯燥。 但是化妆师原来化的不是只是说一个妆容，化的是我们人的人生啊。早晨啊各位听众，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 Coffee Time，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在这里带大家游历一下香港一些很特别的文化古迹。早排在深水埗主教山储水池的古建筑呢，大家应该都还很有印象啦。今次就带大家回港岛区看看鹤嘴炮台。其实看回古物咨询委员会的资料，截至2021年的1月，香港一共有1444栋历史建筑，而鹤嘴炮台的编号就是第502了，属于二级历史建筑。鹤嘴山炮台是在鹤嘴山山脊的中央，装备了两个皇家海军提供的四寸口径大炮。在日军进攻香港的时候，这个炮台是由皇家香港义勇军团第一炮兵连驻守，直至到日军在1941年12月19日步步进逼的时候，守军才撤退去赤柱的。而鹤嘴山炮台现在存在的部分就包括了两台圆形的炮座、指挥塔、碉堡状的探射灯、火药库、瞭望台和小堡垒等等。炮台是功能性行先的建筑物，不过现在传统的战争就已经远离我们了，我想我们都不需要这些炮台，不过它也都见证了我们这个地方经历过的故事。疫情期间大家都很喜欢去远足了，下一次不妨考虑一下，行山之余还可以看看香港的历史和文化古迹。 炒谷蚊煎煮，我怎么可以说亲密的晚宴，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有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太串都少了一句，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暖，是否冰冰冰过惨，什么一餐比餐不敢拣，是否冰冰心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冰冰冰苹果惨，还要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春还简单，我只需要，是否冰冰冰苹果惨，苹果惨，是否冰 你点样拣，系咪拣一房？佢曾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你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假设咁样真系有啲唔抵赞，好彩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啊，吃过都知道好啊，孤独的味道啊，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感到我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得太多三秒转。要是街转到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但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神威餐美餐不敢拣。士多啤梨西环西站，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春还简单。我只需拣。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十蚊两双烧，三蚊一只橙。你话失恋惨，点解街好难啊？ 一餐好酒惊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士多啤梨有好难？ 拣人我真系唔识拣。 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十杯餐边餐不敢拣。士多比起身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 早晨啊，朝早6:21啊，同听众睇睇天气啊，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到咧系较低嘅，日间系温暖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啦，吹微风。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星期四风势较大噶，云量亦都会较为多。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8%啦。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香港的回收业咧，的而且确咧喺咁多年以嚟咧，仍然有好多咧就系可以做得更加好啊，改善嘅空间啊吓。咁啊，民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咧，佢哋亦都系致力于咧就系发展一啲嘅环保事业嘅。根据环保署公布一个叫做《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啊，呢个咧就系括弧2019嘅显示啊吓。咁啊，现时香港每一日总共咧就有253公吨嘅玻璃系弃置于咧就系堆填区噶。佔咗整體都市廢物大概 2.3%， 咁但係每一日嘅回收量呢就只係有55公吨，即係每一日呢就會有200公吨嘅玻璃呢就廢棄咗、啊、去咗堆填嘅。咁有民間組織呢，咁先喺南區呢就設立咗3個嘅社區回收點，咁持續呢就係固定擺街站，以及呢就係舉行不同嘅活動，希望呢就推廣玻璃回收嘅理念。咁另外啊，佢哋亦都咧就系建议政府应该咧就玻璃回收咧就提供一啲嘅诱因，咁啊希望咧就可以改善一下咧咁啊大家对玻璃回收嘅一个嘅态度。嗱，回收咧对于我嚟讲咧，我系可以做嘅话咧，我都会做嘅。例如咧，每一样嘢垃圾嘅，咁我都会将佢分开，或者譬如纸包饮品嘅，我都会尽量咧将入边嗰啲咧就拆开佢，甚至乎咧玻璃我又会拎佢咧就回收，因为好多时咧呢啲完全可以再用翻、再做循环再用嘅物资啦。我自己觉得咧已经唔可以叫佢做咧就垃圾啦。而家我哋电脑上面嗰个都叫做资源回收箱啦，系咪？况且一个嘅环保工程同埋一个环保嘅事业咧，除咗系可以令到我哋环境改善之外啊，点样话有正能量咧？咁样，因为佢哋亦都同时间咧就推动咗咧，就系好多可能系中小嘅企业啦，入边亦都有好多人维生，而呢一班人咧，亦都咧就系有阵时环保事业未必咧就赚到钱嘅关系咧，其实佢哋都系攞个心出嚟咧做好环保嘅。咁所以咧，更加咧，去到呢啲位咧，就应该觉得咧，又支持下，咁样咧先至得嘅。咁啊，况且地球咧系属于大家噶嘛，系咪？ 人好多时啊，都会咧就系中意做自己嘅事情嘅啊。喺外国方面咧都几得意，有一位嘅美女啊吓，咁啊报章都形容佢系美女，咁啊唔单止咧就希望啊以呢一个嘅司机啊巴士司机作为自己嘅终身职业，咁啊但系有好多嘅网民咧就话到啦，你系咪真噶咁样？原来英国有一名24岁嘅女仔咧，咁啊任职呢个巴士司机啦，双层嗰只，咁但系一直就因为外表咧就俾人评头品足，咁啊更加话佢喂你唔适合做巴士司机，故此咧佢更加希望咧就消除外界嘅误解，咁啊亦都不断咧就喺度同人哋讲，我真系好中意呢份工噶，希望咧可以一直咧就系做到退休为止。啊，呢件事都可以话俾我哋知道咧，其实有阵时我哋忠于我哋自己嘅事业。只要又唔系影响到其他人，又唔系一件坏嘅事情咧，其实我哋的而且确咧系可以放胆去做噶。啊，况且好似呢一个嘅事件咁样啊，佢都话到啊，啲人话我得啦靓，好似一个 model 咁样，就唔可以做巴士司机。佢反而问啦，点解咧？佢亦都唔希望因为自己嘅外貌、年纪咧，去决定咗自己嘅事业。咁佢自己本身都仲系。真系中意呢一个嘅巴士嘅，咁咪去咗做呢一个嘅巴士司机咯，系咪？况且都系一份咧好有意义嘅工作，可以咧每一日啊接送咧好多嘅人去到咧就系唔同嘅目的地，咁啊令到佢自己觉得咧呢一件嘅事情啊都系非常之有满足感嘅。咁你今日啦啊星期一嘅早上，如果你系搭交通工具嘅时候，无论乜嘢车都好啦，你会唔会一上车嘅时候就同车长讲句早晨啊咁样咧？我自己咧就梗系会啦，每一次咧无论系上小巴啦，定系上巴士嘅时候咧，都会同车长讲句早晨啊。其实咧，人哋会开心好多噶。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漫长，爬越了弯角，前面会有你我方向。梦，甜蜜理想，爱与爱侣，雨后期待艳阳。梦，留下余香，我这世界。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翻到嚟六点三十五分，扭开心机，而家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天早上继续有白元浩陪住你。晨光百科揭下揭下嘅时间咧，讲下日本人嘅姓氏，咩事呢？古代日本国民咧系有等级之分，只有贵族咧先至能够系拥有姓氏嘅啫。而贵族嘅姓氏咧，只系有源氏啊、平氏啊、藤原氏咁啊几个嘅啫。咁啊，可能大家都听过，譬如源氏物语啊呢啲咁样嘅。咁我有啲日本朋友，佢哋本身都系姓藤原，佢哋都会即系熟咗之后，佢哋都话我呢个姓啊好劲噶，以前咧系贵族先至有嘅咁样。咁啊都几特别噶吓。好啦。今日佢哋话到啦，古代日本平民咧系没有姓氏嘅，得个名嘅啫，因此咧个名咧就好好用嘅。好啦，咁啊姓氏点嚟嘅咧？古代日本国民有等级之分啦，咁啊话咗只有贵族先至有呢个姓氏。嗱呢一种嘅情况持续到去到十九世纪嘅六十年代，日本咧受到西方工业文明嘅冲击，咁喺明治天皇下令实行改革咯，咁啊全面学习西方嘅文化。简称咧就系明治维新，咁其中有一项改革嘅措施咧就系关于姓氏噶啦。咁由于日本平民本身都系冇姓氏，例如佢叫良平嘅，咁佢真系叫良平嘅啫，佢唔会无啦变咗千叶良平咁样嘅。好啦，咁啊冇姓氏点算咧？咁亦都咧就系容易啲名啊重复嘅。咁良平有好多良平噶嘛，一嗌喂良平，哇成条街都拧过嚟咁样，唔得，加翻个姓先。咁而且咧就系好难先至入到户籍嘅，以前嘅时候吓，因此要求咧每一个日本国民咧都要有姓氏啦吓。好啦，呢个咧就难到啊，好多嘅日本一啲叫做基层嘅百姓，咁由于文化程度唔同啦，咁佢哋又唔系个个读书嘅。咁以前咧，由江户时代开始咧，其实本身有好多日本基层嘅市民咧，佢哋本身都系冇接受过教育噶。咁佢哋啲字点嚟嘅咧？其实原来啲字咧就系靠画公仔，甚至乎咧就系连埋当年嘅政府咧都系靠画好多嘅公仔喺嗰啲公告嗰度咧板上面咧，令到啲国民咧就睇得明嘅咁样。哦，原来有啲咁样嘅典故嘅。好啦，讲翻呢一个姓氏啦。咁佢哋就好难咧凭空想象一个姓氏噶嘛。于是乎咧就有人谂到啦，不如就用自己住紧嘅地方做个姓咪得咯？系啲咩地方啊？我住喺河附近嘅河咧，唔系吓，净系叫河嘅，佢哋叫村嘅，村口咁样啊。日本有个首领好叻嘅，村口能活啊。原来个祖先咧就真系住喺个河侧边，咁咪叫村口咯，系咪？好啦，如果住喺山边嘅，喂，咁啊点啊？山嘅旁边山口哦，好啦，住喺井井附近嘅，或者屋企隔篱个井嘅叫咩啊？井上边啊嘛，井上咁样。好啦，仲有一啲咧就系平民就用自己嘅职业咧去到做佢嘅姓嘅，例如咧就系、我本身系养狗嘅，哦咁啊叫咩咧？叫犬养，犬啊即系一只狗个犬啊，犬养养狗个养。好啦，犬养咁啊，或者咧学习建筑嘅咧就叫做工本啊咁样。好啦，除咗呢啲之外咧，日本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姓咧。都是用很多不同物件去到形容出来的，例如有些叫做天体啊，又或者有很多特别的姓氏的。由于一个姓氏改下改下的时候，就发觉喂，原来隔离有人叫河川、啊、这样 或者叫村口，喂，這個真的挺好，用回自己的名字，用回自己的住的地方樣。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理環境呢都是有山有水，所以呢他們就會是用回、啊、發覺這個 concept 挺好之後呢，就全部都用了這種概念呢去改自己的姓氏了。好了，日本呢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多姓氏的民族來的，日本的姓氏超過100,000個，一般呢由1至3個的漢字所組成的，少比較上少的呢就有4個漢字呢去到組成的。以前呢就話日本的姓氏來歷比較搞笑啦，因為日本古代本身都是冇呢一個嘅姓氏嘅，咁結果呢佢哋就改咗好多，譬如近藤啊、小泉啊、道邊啊、田中間啊，因為田中啦，係咪？咁仲有啲係松下咁樣，或者深川啊、江川，咁但係咧都有好多咧就係用動物啊或者植物啊去到咧就係做佢哋嘅姓氏嘅，例如係白鳥啊。小熊啊，呢啲其實本身都係姓氏嚟嘅。啊，呢啲叫做小野寺，都係一啲嘅建築物啦。可能佢哋就住喺一個寺廟旁邊嘅，咁都係咧幾得意嘅。咁所以有陣時候我哋如果有機會啦，或者睇報章，或者甚至乎認識到啲日本人咧，可以睇下佢嘅姓氏啊，可以諗下以前佢哋到底有啲乜嘢嘅典故咧咁樣。咁以前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日本人啦，佢哋亦都好叻作曲嘅，作咗好多嘅歌咧，咁啊又我哋香港方面亦都聽得到嘅，唔知佢哋嗰個姓氏又係點嘅咧？追尋翻之後又有好多唔同嘅故仔嘅啦。翻學嘅你咧都要留意啦，出面19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89%啊，唔知出面嘅太陽拍出咗嚟未？應該出緊噶啦，咁啊可能朝頭早嘅時候仲有少少涼風吹下嘅，咁啊記住朝頭早都唔好攝親啊嚇。 我係崔傑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望住太陽出嚟，即刻就會有份温暖嘅感覺。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起身啦，崔杰彤。 起咗身啦，白元浩。早晨，早晨，晨光嘅听众。 你把声真系起咗身、啊。 系啊，因为咁耐你冇打电话嚟叫我起身咧，我已经惯咗自己起身 了。所以我以为你话你，哎，见你咁耐冇打电话俾我，心急啊，想快啲听到我把声添。 两样都系啦，不过我成日都听到你把声啦。嗱，咁啊，今朝咧我都带咗单新闻咧，想同大家分享下、 哦啊、 因为我知道最近咧都好多人即系去行山啦、 啊， 有时候咧就会去下露营啊，去 camping 咁样啦。咁、啊、问下小白先，我见咧成日社交网站咧都会post 一啲自己行山啊， 嗯、 或者去郊外嘅相。其实去露营又多唔多咧？ 哦，露营咧，唔讲你都唔信。其实咧，我虽然成日行山。但我咁大个仔冇去过露营噶， 吓、啊、一次都冇， 一次都冇，即系你讲自己 set 个 cam 跟住去露营嗰啲啊嘛， 系啊， 我冇去过。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我啱有个 friend 而家仲佢已经住咗喺南丫岛个海滩嗰度咧，住咗一个星期噶啦，咁、啊、佢都系、 哦、即系喺外边扎个营， 系啊，扎营扎咗成一个星期，但系我咧就自己真系冇去过露营噶，因为我好中意行山啦，但系我次次咧就去到半夜嘅时候咧。 我都唔会选择停低瞓觉，我最多咧喺个树底嗰度咧，可能恰十几分钟，跟住我都会选择继续行埋佢咁样嘅。 系，你都系黐家噶，你都系唔中意喺外边过夜噶。 挂住屋企张床啊！ 系啊，不过题外话，你个 friend 去嗰度扎一个星期，会唔会带好多嘢食去咯？ 佢应该咧系朝头早嘅时候会有啲时间咧就走出去入一入货嘅，因为我见佢朝头早逢亲 upload 上上去个佢个社交媒体嘅时候咧，哇，佢都食得几好嘅、哦。 嗯，啊，呢个系其中一个而家 camping 嘅卖点嚟嘅，即系好多人都会觉得唔一定喺屋企个炉头咧先可以煮得好，喺外边咧都可以好似 Gordon Ramsay 咁样煮到啲劲嘢出嚟食噶。嗱、 啊， 今日咧我想提醒下大家，不过呢个情况咧应该就唔会喺香港出现噶啦、 嗯。 不过我都可以借镜下系咩事咧？喺美国啊，阿拉斯加州咧。咁有个女子咧，佢就日前去野外露营啦。咁啊，夜晚黑咧，嗰度有厕所嘅，咁佢就谂住去厕所。突然之间，佢都即系除咗条裤啦，未去嘅时候，有嘢袭击佢个 pat pat。 毒蛇，毒蛇， 唔系再大型啲嘅， 再大型啲啊！喂，美国啊，啊边度啊？美国边度啊？ 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 讲俾你听，红人镜， 红人 系啦，竟然有只黑熊咧。佢匿埋咗喺马桶里边，咁啊跟住 系咪本身只黑熊系用紧个厕所啊？ 其实佢 cam 紧啊，即系 咪系咯 camping 紧？ 佢又衰，佢敲门啊嘛，做咩唔敲门啫？ 嗱，咁大家有啲误会啦，如果系咁样嘅情况底下，咁不过比着你咧，你都惊啦。突然之间有嘢喺度整袭击你个头部，咁然后咧佢就即刻冲翻去佢个营嗰度啦，咁梗系料理佢嘅伤口啦。 啊 咁后来咧，有啲专家就话啦，呢、这个女子咁样喺呢个情况底下俾熊袭击咧，都可能系全球嘅第一宗咁样嘅事件啦。咁但系点解会发生？点解无啦啦会有只黑熊匿埋咗喺个厕所里边咧？你只熊 cam 啊，去 camping 都唔系喺个马桶里边噶。咁佢就话咧，其实喺一啲照片見到咧，周圍都有熊嘅足跡出現，即係有啲相影翻出嚟咧，啲雪地咧附近都有啲熊掌嘅印喺度，咁就懷疑猜測啦，會唔會係因為咧喺嗰個時候，即係熊嘅食物係咩咧？有三文魚啦，三文魚就回遊喎，咁啊數量就少咗，回遊少啦，咁同埋咧就係個浆果，亦都係熊嘅食物嚟啊嘛，咁可能嗰陣時咧又係呢個浆果嘅收穫唔係咁好。 他们就要去找蜜糖了， 是吧？是他们没得冬眠啊，搞到所以成日都会出去，有这个意外出现了。 哦，哇，真的要小心、哦、去亲 camping 如果有洗手间都没想直入，我记得敲门、哦。 望一望先，系啦，冇咁衝動，系啦。咁雖然香港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啦，咁啊冇黑熊啦，咁不過我諗喺 都有其他噶，香港有野豬有馬騮， 係啊，所以都要小心啊。因為其實講真，我自己覺得啦，外邊郊野嘅地方咧，其實唔係淨係我哋人類可以涉足啦，可以去啦，亦都係好多生物本身佢哋嘅原居地嚟嘅，係佢哋嘅棲息地嚟嘅。咁我哋可能去到某一啲位置係打擾到佢嘅，其實我哋自己都要小心啲，或者自己留意多啲咯。 係啊，我哋先至係客人啊嘛，去到啲郊外地方係咪？佢哋都會嫌我哋有陣時講嘢太大聲㗎。係 啊，煮嘢食太香啊， 太香啊！ 咁所以大家。去郊外嘅时候就小心啲咯。 系啊，你去郊外记住唔好煮嘢食，吹神厨房。 我唔会啦，平时我都攰啦，呢几年我都攰啦。 好啦好啦，唔该晒 Kitty。 好，转头见，拜拜。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入边啦，咁我哋亦都咧就会同大家讲下 IT 嘅事嘅，咁所以电话侧边咧，今日朝头早邀请咧就系电路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早晨啊， 早晨，咁嗱我知道咧，咁有好多人对于电脑有好多迷思嘅，咁似系知但又唔知，但系唔知嘅时候话你啊真系唔识咩？又唔系又识嘅，咁就系讲咧，好似我哋 PC 同埋 MacBook 咧都有好多人咧就系会选择其中一样咧去到用嘅，我自己本身咧我自己。 有 PC， 但亦都有部 MacBook 嘅。我自己用 PC 咧係叻過用 MacBook 好多嘅，因為都幾係兩個唔同嘅系統嚟嘅。其實兩個最大嘅分別係啲咩咧？阿圖， 首先我哋講下 PC 啦。咁 PC 機咧主要其實都係用緊我哋嘅 Windows 系統。咁咧佢咧通常都係 support 多一啲嘅軟件同埋遊戲嘅。咁相對 Mac 就可能會遜色少少啦。 咁但係 Mac 都有啲即係正嘢嘅喎，邊方面嘅時候咧，我哋會選擇用 Mac 會好啲咧 ？Apple 啦，咁佢喺個外觀上面咧，佢會花多啲嘅時間咧去研究啊。咁所以咧，一般嘅年輕人都會比較中意。 哦，喂，年輕人咧唔係話淨係中意 MacBook 嗰個嘅叫做個外表啊，甚至乎咧佢哋入邊嗰啲界面啊，佢哋用嗰個方法啊，個 concept 咧都同其實 PC 有好大唔同嘅分別嘅喎。但係咧，我知道其實 MacBook 做到嘅嘢咧，好多人就會覺得 PC 做唔到。其實係咪做唔到，定還是其實係做到啲人唔識嘅咧？ 睇下你要用啲乜嘢啦。咁我個人認為啊，都要講一下啦，就係我都係用 PC 比較多啲嘅，所以變咗我就覺得其實用 PC 其實都係大家兩邊嘅用途都係差唔多咯。你話 Mac 上面用到嘅嘢，其實我覺得 PC 都用得到嘅。 哦，即係我哋成日話咧，啲人如果要整 graphic 啊、整相啊、拍片啊，嗱嗰班人咧就會轉咗去所用咧就係 Mac 機嘅。其實係唔係咧？我發覺而家又有越嚟越多人好似用翻 PC 去做一啲剪輯嘅工作嘅喎。 其實我見到啊，我有朋友都係用緊 PC 嚟到去剪片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其實兩者都係差唔多咯，睇你係中意用開邊一款咯。點解有人會用 Mac 咁？咁一路以嚟啦，咁 Mac 嘅系統其實都係個穩定性係相對比 Windows 高嘅。咁當然 Windows 近年嘅穩定性都真係高咗嘅。 有對手啊，自然要進步啦，係咪？咁啊，好多人都會話到啦，如果用 Mac 機嘅時候咧，佢啲內裏啲界面係非常之靚嘅，咁啊啲嘢閃下閃下咧，用起上嚟又方便嘅。呢一類咁樣嘅叫做用機嘅快捷方法嘅叫做快捷鍵啦。其實我知道咧 ，PC 都樣有好多嘅喎。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幾個先？ 喂，好啊，可以啊。咁我都比較常用嘅咧，就有Windows 制啦，因為如果你有留意我哋 keyboard 咧，通常都會多有粒 Windows 制嘅，有個 Windows 旗仔嘅圖案。 係啊係啊。 咁 Windows 加個 Tab 制咧，咁就會彈咗一個 Task View 出嚟啦，咁啊可以俾你去揀唔同嘅工作啦。如果你有即係你開咗嘅 Windows， 除咗之外咧，佢 Windows 10咧仲會多咗一啲功能嘅，包括咧你過往開嗰啲咩嘅 file， 佢都會 keep 咗喺嗰個 Task View 上面。 咁即係話一撳出嚟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睇嗰啲科幻片，咁啊，個熒幕突然之間咧就分咗好多個細熒幕出嚟，然後你就可以自己揀自己選擇想睇邊一個，咁就可以快好多揾到自己嘅工作啦，係嘛？ 係啦，冇錯冇錯。 哦，都幾型喎！呢個我好少見到人 PC 會用，通常都係即係用 Mac 嗰啲人咧就覺得自己好勁，但係其實 PC 都做到嘅喎。 係啊，譬如如果咧你有用開瀏覽器啦，咁一定會用啦，上網咁一定會開好多個分頁嘅。 嚇！ 咁如果你想喺唔同嘅分頁之间去穿梭嘅话咧，咁我哋会揿 Control 加 Tab 呢个掣，咁就可以喺唔同嘅分页上面去穿梭啦。 咁即系头先你话嗰、那个Windows 嗰个旗仔个掣再加 Tab， 又或者 Control 个掣再加 Tab 咧，都系有差唔多咁嘅 function 噶、哦。 冇错，咁只不过 Control 嘅嘢就唔同咗。 哦，一個就我嚟睇到咧，就係你自己嘅網頁有啲乜嘢睇，有好多版嘅嘛，你自己就揀。一個咧就揀你自己而家喺電腦入邊做緊嘅工作，你就揀翻你自己想做嗰個工作咧，就撳翻出嚟，咁就可以繼續啦。 冇錯啦，冇錯啦。 哦，呢兩個都好方便喎。喂，今日嗱，橫掂都係嗱第一次同我哋見面啦，介紹多一個俾我哋聽眾聽下先。 可以啊，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呢、這個就係、是、可能深少少啦，就係、是、如果咧 Windows 10咧，佢有一個叫做Virtual Desktop 嘅都，佢有啲似都有啲似 Linux 或者係 Mac 嘅都有嘅，咁就就係、是、撳 Windows 加 Control 加 D， 咁就會 create 一個咧 Virtual 嘅 Desktop， 咁就會有一個全新嘅 Desktop 咧可以俾你去再用。 哦， 咁 全新嘅 Desktop 我彈出嚟有咩用咧？ 哦，目的咧就係咧，佢可以開一個新嘅 desktop， 咁等你 點樣講呢，譬如你可能又平時開好多工作嘅，咁突然之間有個新嘅同事埋嚟問你啲嘢，而嗰啲嘢你又唔想俾人哋睇到，咁你就會出一個開一個新嘅 desktop 出嚟。 哦，即係如果我喺嗰度電腦做緊啲古靈精怪嘢，突然之間唔好話同事啊，老闆行過嚟嘅，我撳一撳個掣，咁啊即刻咧可以等老闆睇到我咧，就可能做緊啲公司嘅嘢嘅，或者本身喺第二個 desktop 嗰度咧，就已經做緊一啲同工作上有關嘅嘢嘅，咁啊老闆就唔知啦，呢啲係神不知鬼不覺嘅方法嚟嘅。 都系啊， 系嘛？哎，好好，喂，仲有好多唔同嘅嗰啲秘技噶，我哋今日咧就学住呢三个先，咁下次咧又再揾阿陶咧同我哋讲多啲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好啦，唔该晒你，拜拜。 好，唔该晒，拜拜。 你蘋果橙之外咧，原來連劉菲菲咧最近嘅啲嘅歌手響樂團咧，佢哋係亦都咧有將以前嘅廣東歌咧就再 remix， 然後咧就再混音再唱翻，佢哋係響樂團啊！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而家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 88%， 继续听嘅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早晨啊，我系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小白，各位听众早晨。抗疫呢，我哋大家都好努力嘅，咁所有人都系嘅，咁而家出街见到个个呢都听话戴晒口罩啦，系咪？咁但系唔知道你会唔会开始大意咗呢？又系时候呢提一提大家啦，始终呢在清潔方面我們很多都需要顧忌的，特別呢就是當我們出完街之後回到去的時候，不知道你會不會呢就做下做下開始累而忘記了，就是我們回到去的時候會不會將你的清潔用這個手袋呢用一些清潔布呢就抹回乾淨它消毒下，這樣將你的眼鏡以前呢我就認識得很多朋友呢就可能個眼鏡污糟了才會洗的，但是現在呢都除了我自己之外，我認識得多少人呢是每一天呢都会咧就系、洗呢一个眼镜，而且咧仲系会用碱液加水咧清洁呢一个嘅眼镜，先至叫做咧就系、干净嘅。好啦，其中一样最污糟嘅咧就系、都成日提噶啦，咁啊就系、我哋嘅手提电话啦。手提电话咧嗰、那个 mon 啊屏幕成嚿嘢咧，其实都可以用酒精搓手液咧就挤咗落去之后，就用布咧就系、抹翻干，即干净佢嘅，咁亦都可以咧就系、达到咧就系、杀菌嘅功效。我知道有啲嘅型号啦，更加咧就可以防水嘅，即系几米嘅防水啦。咁我知道有啲朋友更加会将个电话咧就冲凉嘅时候，喂一齐冲凉咯，咁啊搵啲番眼咧捽下佢，攞个花洒咧就肥下佢，咁啊都未尝不妥嘅。咁但系记住睇清楚你嗰个型号先啦吓。讲到清洁咧，就梗系要全面啦。咁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净系挂住整翻干净自己身上面嘅嘢，而忘记咗你屋企入边嘅干净卫生呢？例如大家都可能会有，不过咧少咗做嘅，就系我哋嗰个嘅1:99啊，入门口之前嗰个嘅毛巾咧，我哋踩我哋只脚嗰个鞋底嗰个毛巾咧。 会唔会咧嗰个毛毡就已经忘记咗放喺度，或者咧就系成日都唔记得加翻啲1:99嘅漂白水呢？其实我哋着嘅呢个外套啦，如果佢可以受热嘅时候，亦都不妨咧系可以咧就系用呢一个烫斗啊烫一烫佢嘅，咁亦都高温有助咧就系杀菌消毒。另外一样咧就系我哋嘅洗衣机啦。洗衣机非常之好嘅，佢可以帮我哋悭水悭力，咁令到我哋嘅衣服咧就非常之干净。不过有一样嘢一定要注意啊，呢样嘢咧就我自己咧就会成日会做噶。通常咧每隔两个星期啊三个星期到咧，我自己咧就会提一提自己个洗衣机都需要咧就系要干净噶。咁可能咧就会空机消毒下佢，甚至乎洗衣机入边咧都有啲隔尘网嘅。咁嗰一啲嘅隔尘网咧，其实亦都咧就会积存咗好多嘅衣物纤维啊。毛发啊，各样嘢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将个洗衣机咧洗翻干净。一个干净嘅洗衣机咧，先至可以洗到一啲干净，同埋咧就系冇菌嘅，啊冇啲病毒嘅衣服嘅。咁呢啲我哋都系要注意嘅，系咪？好啦，今日时间咧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00啦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转头神光第一线咧分途广播咯，咁啊神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嘅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我哋转台，转头二台再见啦。 吃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人命损失。缅甸外交部表示，一直容忍同以最低武力应对非法游行同暴力活动，强调一直以合法同国际做法维持治安。示威至今造成三人死亡，月初在示威入面中枪，日前证实不治的女示威者寻日出殡。军方媒体说，子弹并非由警方使用的枪械射出。而在星期六，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示威，据报军方开实弹枪镇压，最少两死，超过20人受伤。监察团体表示，自军事政变以来，大约有640人被捕。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同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子豪阿摄，我哋三五成群今年元宵佳节为屋企人准备一道咩甜品好呢？ 哎，天爷，梗系汤圆啦，团团圆圆啊嘛！ 咁老土，有冇啲新嘢啊？ 哎，食冬甩就最好啦。 点解啊？ 想一家人齐齐整整唔好甩，最好梗系食冬甩。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实。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7:07啦，吓，7:08啦，早晨啊，芭比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啊，喺我哋身边亦都有阿 Toby 喺度。 早晨啊，小白。 好耐冇见啦。 系啊，好耐冇见啦，恭喜发财啊， 肥咗又瘦咗喎你。 咁讲咁讲啊。 你毕咗业未啊？ 我未，不过就快啦。 咁啊，祝你学业进步啦，好唔 好？多谢你啊，都祝你哋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小白都要快啲可以，即系点讲啊，老老相中。又唔好咁讲，应该健步如飞啊。 系啊， 呢个字好好多。 好紧要啊呢个。 你见到我突然刮住你啊！ 系我谂，突然间谂唔到个字系点讲啊！ 路路畅， 你唔系谂定先入嚟嘅咩？ 路路畅通系祝福各位驾驶者嘅， 系嘅，系嘅，系嘅， 系啊！ 祝福埋今日嘅学生们朋友都路路畅通喎、 啊，系、啊、今日个个都翻工翻学啦，开始， 有所以即刻睇下啲交通先啦， 即刻咧多车翻。咁咧，而家洪隧咧，九龙入口就已经有车龙啦，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咁喺长沙环嘅长茂街咧，就有道路工程，所有车不能够由长茂街左转入去长顺街，咁经过咧留意翻啦。就系咁样啦，今日嘅交通、 哦、都几好、啊，少少地，不过要留意就系洪隧 系啦，开始有啦，咁都系一个好嘅象征嚟嘅， 系咯， 系啊，起码有车龙嘛，好耐都冇啦， 好耐都冇车。 系咪开始有啲怀念呢个塞车嘅感觉咧？ 系咯，我哋今日都要全力以赴先得噶。 系啊，虽然塞车可能大家都要即系互相忍让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都成日话啦，塞车即系代表啲嘢回归翻正常啦。 系啊，即系繁荣翻咯，繁忙翻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啊，好啊，好啊，好，唔该晒 Toby 啦吓， 唔该你小朋友， 祝你身体健康啦 ，Toby。好，跟住咧就电话侧边有阿 O 喺度咯，早晨啊 O。 早晨 ，Barb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因为出边嘅天光晒未啊？ 喂，光晒啦！仲有喂，其实广播道都鸟语花香，系啊， 几时都系啦， 系啊，都几多花开咗啦。咁可能因为呢个叫咩啊？春暖花开啊，即系个感觉就系觉得，哎，春天来了咁样。琴日我唔知小白同埋 Barbie 有冇都带自己小朋友，譬如去下公园啊，或者行下山啊咁样。 哦，又真系有、啊。 有冇啊？ 有啊！ 去咗边个公园啊 ，Barbie？ 去咗屋企附近一啲新开嘅游乐设施啊！ 哦， 系咩？ 系啊！ 系啊！有咩玩噶？有咩玩噶？ 有攀石啦，有滑草啦， 哦、哇！ 都几多嘢玩噶，系啊！ 好玩噶，你屋企附近？ 我觉得都几好玩，所以都几多人，所以奉劝大家唔好拣啲咁多人嘅时候。 可能都系啊，咁啊，小白可能就会喺山野之间见到佢嘅足迹啦，咁样系嘛？ 冇啊！寻日同小朋友去咗个海滩咁样咯。 哦，都开心， 都开心嘅。 就係咁已去咗旁邊屋企旁邊嘅南昌公園啦，湊下熱鬧咁樣。 黃花風鈴木喎， 呢個季節有冇花睇咧？ 有黃花風鈴木啊！ 佢其實嗰個黃花風鈴木咧，開到最靚嗰一棵樹咧，真係好靚嘅。但其他咧都係疏疏落落嘅。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哋成日話去日本睇櫻花啦，其實香港都有好多靚嘅花嘅。 但係你真係要找緊個時機咯。 同埋我覺得應該係。即系我哋种嘅时候咧，会唔会就系一大个花海咁样？即系个规划，令到大家觉得啊，呢个公园主打咧就系黄花风铃木。 其实咧，我想讲 咧，公园就系樱花。 呢个主打都冇用啊！我想讲我旧年嘅经验啊，我真系听到你哋介绍，即系各处唔同嘅花香咧，就走去捕捉啦。咁你知道我哋啲时间唔系即系话行就行噶嘛，要就埋屋企有冇人看住啊，或者有冇人可以即系带埋个女一齐去咧，有冇人手咧咁？结果我去到嘅时候已经甩晒。 哎呀， 系啊，其实。 個花期真係好短嘅，香港嗰啲花期，仲要咧話好似禮拜三四原先啊會打風噶嘛，咁咧打風嘅花都吹曬落嚟啦。 係啊， 咁但好似依家又一陣你哋講詳細天氣，好似話個風又轉向咗咁啊，未必會打到咁正嗰啲咯，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大家咧啊，有啲咁靚嘅花開咧，都要找緊時間啊，要即係為到啲花留倩影。琴日直情有啲朋友好耐冇見噶啦。就喺度喺公園寫生咯，即係畫畫啊咁。 哇，好浪漫、 啊，好寫意啊！呢件事真係、 啊，好同埋件事好日本，我哋覺得好似去咗上野公園咁樣嚇、啊。即係有陣時你冇得飛咧，真係要諗啲方法或者諗啲場景咧，呃下自己咧，令到自己即係有得。好似去旅行啊，或者放假嘅感觉咯。 系、啊嗯，其实我哋又想去旅行啊。其实日本人都想嚟香港旅行噶，系、嗯、咪？ 系啊，我哋都想去啊，睇下今年如果有机会，真系，唉，搞得成东京奥运啊，或者有啲方法啦、啊，希望即系疫情即系进一步退却啦、啊。 要啦，要啦，要啦， 希望即系做得到啦。咁啊，大家唔使去入餐厅都嘟嘟嘟个扫一扫个码咁就。早兩日入餐廳，有個姐姐即係都係粗唔係好正嘅廣東話，佢話：喂，先生，掃一掃個碼，咁我聽都唔知係乜嘢，咁原來就係掃呢個安心出行嘅二維碼咁樣咯。係 啦，如果冇裝嘅，其實填翻份表啊。 係啊， 係啦，係啦，係啦，做個啱嘅或者手法。 冇錯啦，好，唔該曬哦。咁啊，長進嘅天氣方面係咁嘅天晴，早上部分地區能見度係較低，日間係温暖，最高嘅氣温咧今日都會去到25度嘅，咁啊吹微風。展望啊，聽日大致天晴，日間係温暖噶，星期三。三四啊，風勢又頗大咯，雲量亦都較多嘅。咁啊，頭先阿 O 提過嗰、那個，咪話有個颱風，唔知會唔會飛過嚟嘅。好，我哋睇埋呢個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咁啊，話到華南地區啊，普遍天色嘅良好。喺上午嘅五點鐘，熱帶風暴杜鵑啊，就喺啲馬尼拉之東南約740公里，哇，非常遠，係馬尼拉之東南啊嚇。咁啊，預計咧就會喺呢個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啊大概20公里，咁啊移向菲律賓嘅中部嘅，咁啊。都同我哋好远啊吓，呢、 啊 這个都几唔关我哋事添啊，变到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星期一嘅早上，而家先听听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休息咗一排嘅晨光大学咧，终于同大家再见面啦！好开心咧，可以再同 Andy 何安达咧倾偈嘅。早晨啦 ，Andy。 系，各位早晨 ，Kitty， 早晨。 系啦，咁啊，继续咧可以同 Andy 了解一下呢个世界各地发生紧啲乜嘢嘅事情啦。今日我哋系咪又讲下呢个特朗普咧？ 特朗普啊，特朗普其实就已经淡出啦，新闻少咗好多。 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喺度都讲过一次噶啦。华盛顿邮报呢就帮佢就做咗一个网站嘅专属呢特朗普上任之后讲大话讲咗几多次咁样，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㗎。 係係 咁而家呢就佢落咗任啦，就同佢埋咗单啦。 咁係几多次呀、啊、结果 结果呢就係、是、由佢上任开始到佢落任做总统嗰刻嚟计呢就係讲咗3573个大话或者是误导性的声称啦，咁样。 系。 咁换句说法讲咧，即是话每日咧就有21句大话咁多噶。咁呢个唔知道算唔算去政治遗产一部分啦？ 系。 咁嗱，而家就其实都几烦恼噶。佢走咗之后咧，即系大家传媒自然少咗个焦点啦。 嗯。 就开始咧就去咗佢个老友嗰度噃。 嗯。 即系佢老友系约翰逊啊，英国嘅首相。 系。 咁而家開始喺英國咧，亦都有啲記者咧就數緊約翰遜咧，究竟佢又係講咗幾多大話咧？因為呢兩兄弟咧，佢美國咧，佢英國咧，就似乎做好多嘢咧，同埋嗰個行事方式咧，都好相近嘅。咁、 嗯、 就有一個好出名嘅英國記者咧，叫做Peter Auburn 啊，佢曾經咧就同約翰遜咧就喺個雜誌叫做 Spectator 裏面共事嘅，即係阿约翰逊咧就系佢个上司啦，咁呢个 Peter 咧其实就对约翰逊本人咧就 都好多称赞嘅，佢话佢咧，又有魅力啦，又聪明啦，又风趣，人物嘅脉络又广，又有一个好亮丽嘅履历咁样，咁但系讲完呢啲之后咧，跟住就加多句咧，但系似乎讲大话咧就唔使眨眼嘅， 同埋个头乱啲咯。 咁佢究竟讲嗰啲咩大话咧？咁呢、个Peter Orban 咧就最近出咗本书嘅，如果有兴趣大家去睇下，叫做The Assault on Truth。即是对真相的侵袭啦。咁佢里面呢提到啲例子都几得意嘅。有啲就比较政治性一啲㗎啦。譬如佢脱欧嘅时候呢就提到呢用架红色鲜红色嘅巴士呢就写住呢係话佢英国呢每一年呢要贡献俾欧盟3.5亿英镑。咁呢啲钱呢其实可以悭返我哋自己喺医院嘅。這個數字其實就大家都不知道它是怎 麼 來的，他自己也都解釋不清楚。咁跟住他在那裡說就說其實就在興建40間醫院，但是呢就那些人跟他即怎樣數呢，數來數去呢其實都是只有8間的。 哦，那都差很遠下喔。 咁這些政治上高啦，咁比較得意一點的呢就去即競選期間他有一次呢就去探訪啲醫院啦。咁就在醫院入面呢他就對於醫生講咧，就話係啊，我都戒咗酒啦咁樣。咁、但係咧，原來佢早一晚咧，就喺第二個喺一間嗰啲釀酒廠裏邊做宣傳嘅。咁、就喺嗰度咧，就飲咗杯威士忌嘅。咁算啦，即係可能話就嗰晚開始戒咗啦。咁但係第二日咧，佢又去到一間酒吧嗰度，喺酒吧嗰度佢又喺個鏡頭面前又飲啤酒。咁呢個都係算啦，小意思啦。咁另外一個呢就更加唔知可唔可以話離譜啦。佢英國嗰個醫療系統叫 NHS 啦。咁佢有一次呢就去到其中一間醫院嗰度做探訪，帶埋成隊記者去嘅。即係一個宣傳活動嚟㗎啦。 公關嘢啦。 冇錯啦。咁有一個有一個男人喺嗰度係睇緊病㗎啦。就走出去同佢講喺鏡頭面前，就話喂，你呢啲咁樣嘅宣傳咧，係其實冇用噶，即係你唔應該走嚟醫院咧，就揾我哋嚟做宣傳，帶啲記者嚟。咁跟住約翰遜就話咧，唔係啊，我都冇帶記者嚟。佢嗰個講法咧，俾人錄咗喺度咧，就 no press here。咁其實後面咧就係一隊記者喺度影住佢嘅，咁所以大家都唔知話呢個約翰遜咧究竟係做咩嘅咧？總之佢覺得佢想講乜嘢咧就講乜嘢嘢噶啦。 不過呢啲即係大家佢嘅套路知道曬噶啦，已經。 不過咁啊，又好似唔知係咪即係呢個係世界性嘅現象啦。咁似乎大家啲市民、啲國民、選民咧，當然啦，有好多人就唔中意咁樣講大話嘅。但係亦都好多咧，又唔介意講大話嘅噃。即係只要你啲政策啱，我咪得咯。即係譬如佢話要脱歐咁樣，其實即係當然有爭議啦，但係其實好多英國人係支持咁樣。咁所以大家特朗普現象咧，其實可以話喺英國咧，都出現咗約翰遜呢個分上高啦。 呢两兄弟啊，即系大家都有呢一个嘅习惯啊。到底做政客系咪就系要讲大话嘅咧？呢一个好值得大家深思嘅个问题。咁啊，今朝早咧，好多谢何安达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咁我哋下个礼拜晨光大学再见，唔该晒你。 建立擦拭 逐渐燃烧，日落下地球赤道，方向找不到，仰看星光，脚踏阔步，无却步。看的散落尘土，像是窄路和弯路，总要走一次我命途，跑过最终就会更好。只要双腿未老，有力。丛林潜游湖泊，穿波云层，艰难刷新，最后胜出这段斗争，怎可能全城研究只有良朋，勇敢流过，赤脚前行，再遇雪崩，奋力而上，目朝向。 今天十九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88%，汤力嘅一进不退。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好啦，7:23嘅时间啊，咁啊有芭比同埋阿 O 喺度，早晨啦、啊， 早晨早晨， 早晨， 系啊，喂，今日咧头先就讲咗呢个南昌公园啦、 啊， 大家围住棵树去影相啦，咁、啊、但系都有啲冇乜公德心嘅情况嘅、 哦， 趁住依家都讲埋啦， 好、哦、好啊，警醒下啦，等大家， 有啲哥哥姐姐咧，就为求即系。博红颜一笑咧就摘花喎、 哦。哦，呢样嘢咧，哦，真系唔好啊！我自己咧，喺山涧嗰度咧，都会见到嗱，而家有好多譬如吊钟花开啊，嗰啲吊钟花就好靓咁，粉红色咁样噶，咁、 哦、啊 一执执一执执咁样噶，咁入边有好多唔同花咧就向下咁生咁啊，好似咁啊，见到咧有啲报章都话到咧，啲吊钟花咧系俾人用铰剪剪咗嘅， 切口好齐整， 切口好齐整啊！即系呢啲真系非常之错嘅一个做法， 即系已经带定架撑去。 搞错啊！ 即系呢一个咧，都要教育一下一啲情侣啦，无论咩年纪都好啊吓。 系啊， 因为我就见到啲哥哥姐姐嘅，咁恐防有啲后生仔都会咁样去，即系氹下个女仔先。 歌仔都有啲唱嘛。 嗱，回忆翻 花不要错， 回忆翻我哋即系仲系拍拖嘅年代啦。其实都未必系。另一半会有啲咁嘅 request 啊，其实都好古怪， 系咯， 咁花好靓，你摘落嚟咁样真系好。 呢件事系咪情人节期间发生嘅事？ 六七十年代咩？ 真系啊， 女企 friend 嚟嗰啲。 即系如果你真系觉得啲花好靓，你应该去买啊嘛。 系咯， 呢啲真系破坏大自然啦、啊。 但系个女仔应该都唔开心啦，咁求其咁样摘朵花送俾佢，仲要当住佢面摘噶噃。 我都唔知道啊，系啊，但系仲会有。啲人我头先都讲啦，话南昌公园其实好多人围住棵树影相，咁但系估唔到仲有啲人喺众目睽睽底下都做啲咁冇品嘅嘢啦，直情喺度讲系咪？ 系啊，唔系话净系摘花，我睇到有啲引述咧，都话到啲人为咗影靓花嘅时候咧，除口罩。 哦， 即系你都话南昌公园人多啦， 系啊系啊， 你更加唔应该除口罩。 咁呢件事实在太奇怪啦。 如果唔系变咗赏花群组跟住， 因为你赏花、你影花噶嘛，你啲人都多到咁啦。其实你除口罩，你身边嗰啲全部都系人，根本就影唔到棵树。嗱，呢个我旧年去嘅经验嚟嘅，即使咧系得翻啲光秃秃嘅枯枝啦，但系啲人依然继续 keep 住影相啦。咁有可能唯一咧一棵啊两棵都仲有少少花朵嘅树咧，就挤满晒人啦，围住晒。似头先有 O 话斋啦，其实张相影出嚟咧，净系影到人嘅啫，系睇唔到棵树。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希望即系观赏花朵嘅时候，或者影相又好，写生又好，做咩都好啦。咁啊，爱护环境啦。咁啊，除咗你话南昌公园爱护环境咧，其实另一则嘅报道咧就话有大批嘅香港人咧，就即系。 入咗呢個西貢嘅塔門嗰度露營啊。咁、 嗯、 啊通常咧扎營嘅時候咧又生火啦，咁、嗯、啊即係有陣時可能要有啲曲set啊，咁啊唔知有意定無意，大風定點咧就燒著咗啲草啊，令到咧即係塔門嘅原居民啊，即係就係啲牛仔啦。咁嗰啲即係你知塔門都好多當地嘅牛嘅咁樣， 係啊， 咁嗰啲牛咧就食都冇得食， 原居牛嚟嗰啲 係，係啦，就被逼又要抄膠袋啊，又要即係令到佢哋即係去到皮黃骨瘦咁嘅階段，有啲即係叫做睇住啲牛仔嗰啲義工咧都好唔忍心啊，佢話估唔到咧越嚟越多人入。塔門咧，即係以為係可以同即係牛隻可以共存啦，點、 嗯、 不知原來就做唔到啦，反而就係令到佢哋即係原先居住嘅生態環境咧，好受到影響啊！咁樣係、 哦。我每一次見到啲牛仔嘅時候咧、嗯，我都唔會諗住同佢諗唔諗共存啊，做唔做好朋友啊？因為我知道啲牛都幾憎人類嘅， 係咩 憎咗啊？ 點解你會知嘅？ 佢啲草原先，我呢度好多嘢食㗎，點不知你搞到佢冇嘢食喎？ 系咯，梗系啦，嗱，同埋要提提大家喎，喺嗰啲即系康文署政府指定嘅地方嘢，即系可以生火嘅以外地方生火咧，系犯法噶。 系啊，同埋其实咧，你走去搞啲牛咧，都系好危险噶。 咪咯。 系啊，所以即系希望即系透过报道啦，或者透过大电波咧，都同咁多位朋友仔讲啦。即系头先小白讲得好啱啊，原来即系山野之间咧，唔系话你想生火就生火，即系你肚仔饿嘅时候咧，啲牛啊完全冇嘢食咧，所以啲牛咧有阵时都好搞笑啊，会供入你个帐篷睇下有咩食咯。 系啊， 呢个都一个恶性嘅循环嚟嘅。 系啊，闻到啲食物味啊嘛，喺呢个帐篷入边。 系啊，其实佢哋 suppose 唔系食人食嘅嘢噶嘛，佢哋真系想食。翻啲即系天然啲嘅嘢啦， 想食草。 系最阴公猪啊，搞到啲牛咧，成个嗰啲胃啊，嗰啲胃全部都系嗰啲胶袋，呢样嘢先至阴公啊。 系啊，希望大家即系去玩啊，即系或者即系露营啊、赏花嘅时候咧，即系都要守下规矩。 冇错啦， 嗯， 好啦，唔该晒欧，咁啊，转头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七点半钟噶啦。 家庭应该充满爱与关怀、责任与尊重、沟通与和谐。点样可以维系到呢啲家庭核心价值？一齐听一下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阿仔阿女，唔好觉得自己冇用，将来一定揾到自己嘅天空。就算好多嘢我唔识，屋企人都会好有耐性教。 法国哲学家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曾经讲过。即使是普通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是跟屋企人讲一声，多谢爸爸妈妈咁有耐性教导我。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宣布东铁线往来红磡站至上水站的列车服务回复正常。港铁指昨日已经按计划完成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的相关工作，包括往紅磡方向的架空電纜鋪設工程和架空電纜走線的微調程序，並已經進行列車測試，確保運作安全。緬甸民眾抗議軍事政變的示威持續，示威組織號召在今日發動大罷工。緬甸國營傳媒發布軍方的聲明，批評示威者策劃在今日發動大規模示威，是煽動無政府狀態將年輕人推向抗爭，警告這樣做會導致人命損失。緬甸外交部表示，一直容忍和以最低武力應對非法遊行和暴力活動，強調一直以合法和國際做法維持治安。 示威至今造成三人死亡。月初在示威中中枪日前证实不治的女示威者昨日出殡。军方媒体说子弹并非由警方使出的枪械射出。子弹并非由警方使用的枪械射出。而在星期六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示威，据报军方开实弹枪镇压，最少两死，超过二十人受伤。监察团体说自军事政变以来大约有640人被捕。日本国土交通省下令国内航空公司停飞波音777一款客机。美国联合航空一架波音777-200型号客机昨日起飞之后没多久，因为引擎故障有大型零件松脱，差点击中地面的民居。国土交通省表示将向美国航空将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收集信息，以采取必要措施。全日航和日本航空目前分别有19和13架同型号客机。两间航空公司都表示计划使用其他飞机，预订航班不会受到影响。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咧开始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顺利纪律部队宿舍一段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一年放低缠绕。 从不怕什么将人人分开，只怕什么将灵魂撕开。算遍地尘埃，有一些唏嘘不算爱，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地能变改，要继续阻挡在人海，谁教导我忘掉爱。 Vince 说拍这个 MV 之前，导演叫他试一下写低一些他想写戏的事或者感觉的，到真系拍嘅时候咧，就烧走呢一封信，而呢个动作亦都触动咗泳儿喺歌入面所唱出嘅挣扎情绪。 美丽的祝福没了变做尘埃，仲好到末世更悲哀。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周耀辉，编曲徐浩、黄少明。上榜六个星期，上升四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泳儿，所有遗失的东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日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晚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7:36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今日日子咧嚟到2月22日星期一啦，农历咧系正月十一嘅，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6%。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早晨钟哥。 早晨崔杰涛。 喂， 不要阻住我，不要阻住我， 不要阻住你。 等我做一样好未做过的事先。 你先，你先，叶师傅，你先，叶师傅。是 啊，就是我未试过七点半呼吁啲人打电话嚟， 咁试下啦， 试下啦，18723888啦。点解咧？ 系 因为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啊嘛，咁我惊俾阵间俾阿小白同阿芭比佢哋抢咗嚟讲啊，我话要早过佢哋讲，等我而家抢咗嚟讲先。 咁我讲多次啊，晨光 morning call 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8噶啦。如果你有啲咩说话想透过我哋大气电波讲嘅话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 会唔会所有而家可能系饮紧早茶啦，食紧早餐嘅时候，无端端咁早打电话嚟做咩咧？冇乜嘢嘅。如果你有啲咩祝福语想同你嘅身边朋友讲，打佢 首歌俾佢听啊， 系啦， 都可以嘅。咁我哋就会有专人接听你嘅电话，喺相关嘅日期咧就播出噶啦。咁啊， 系咪咁早未试过咧？ 未试过啊！ 18723888。 系而家打电话嚟啦。好啦，咁啊，讲完舒服晒啦噃。 爽咗啊！ 爽啊，系啊！ 爽劲咗点啊？跟住 我想问下钟哥咧，有冇因为即系呢一排疫情啦，咁啊大家都知道经济唔系咁好啊，咁有啲小店咧好难经营。咁你会唔会特登去支持下一啲小店，或者有一些小店咧，你系就算不是疫情都好啦，你都会特登可能啊行远啲又好啊，特登经过又好啊，咁都去帮衬下佢，希望咧唔好咁快顶唔顺啊！佢哋呢啲铺头， 首先行远啲咧，唔系我做嘅，系佢哋同我讲嘅，行远啲啊！ 做生意好少会咁嘅， 好少话行远啲帮衬佢，我行近啲，佢哋都叫我行远啲。嗱，我就唔系因为疫情去做呢件事嘅， 系。 平時我都有做嘅， 嗯， 我自己個人嘅喜好啊，我有少少怕去一啲叫做比較大型啲嘅連鎖店嘅，或者大啲嘅鋪頭，我中意去啲細嘅鋪頭，哪怕佢係 coffee shop 又好，哪怕佢食嘢嘅又好，我中意去小店多啲嘅， 即係嗰份味道係有啲唔同嘅。 舒服啲，對於我嚟講啫，可能有啲人中意入到去嘅時候，中意咩生前咩小姐後咁樣，但係我自己咧就中意入到去好舒服地坐低，悠悠閒閒望一望個世界咁樣。 嗯，我自己咧就覺得有啲係有感情嘅，即可能細個嘅時候食得多咧，到你大個咗嘅時候咧，你都會想再去幫襯，即使你已經知道啊世界很大，即出面咧有好多好靚嘅嘢食啊，或者可能味道一定比佢係更加好嘅，但係你有時候都會想翻去，即幫襯下佢啊，見下老闆啊咁樣。咁我自己有幾間嘅，一間咧即九龍城嘅粥鋪啦，咁啊，我之前帶過你去食， 係就係嗰間啊。 得閒都會落去食早餐嘅，咁有一間咧就真係細個食開咧喺沙田嘅，咁佢就好似一間大排檔咁樣嘅，就係我就叫佢做常餐王咯，因為佢主打咧就係常餐，但係你中意點嗌都得嘅。 系啦，通常系咩嚟？ 咪嗰啲雪菜肉絲米啊， 系 啊，沙爹牛啊，咁佢個特色咧，因為佢係小店啊嘛，咁你中意譬如多士又得，佢嗰日有啲咩包又可以轉咁樣，係好靈活轉換嘅可以。 你講常餐呢個字咧，你有冇諗過點解佢叫做常餐？譬如特餐 点解叫做特餐？午餐你明啊？ 咦，你呢个系麦兜嘅问题嚟 午餐你明嘅，午餐咪午餐咯。 系啦，即系晏昼时分食嘅。 晚餐就晚上啊嘛。早餐早上啦。 我咁常餐好简单啦，即系常常都有嘅餐咯。 咁特餐呢？ 特餐是特別為你意思的其實而在是不是很少特餐 都有的、 哦、我知道特價餐、 哦、 是不是、啊、 特別貴是吧 特別便宜 特別便宜、啊、 因為其實常餐和特餐好像成日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嗯、 都是那些粉粉麵麵、啊、那為什麼我今天這樣說呢因為我相信呢不止我們兩個呢很多人都會對某一些小店情有獨鍾的吃東西又好買東西又好就算你去、不去超級市場去一些小的雜貨店都好都會想去幫光顧下佢哋嘅，咁特別就喺呢個疫情啦。喺日本咧，就一個又係有咁樣嘅心思嘅男士咧，佢好中意去食一間手打烏冬店啊，就喺東京嘅。咁嗰間居酒屋啦，叫佢做。咁啊，佢自己不嬲都係去開噶啦。由疫情開始咧，佢就已經擔憂呢一間小店捱唔住啊。即係少咗， 早期已經有呢個擔憂。 係啊，唔係，其實你回想翻，我哋都已經捱咗好耐㗎啦。呢段 年幾咯？ 年幾啊？其實如果你話回想翻上年嘅三月，應該就開始咗疫情，可能個零兩個月到啦。咁、佢就開始已經覺得怕呢小店咧頂唔順啦。咁佢三月開始咧，就每一日都去呢一間嘅居酒屋嗰度幫佢幫襯佢啦，食烏冬啦，仲幫佢拍片，又影相擺上網，即 係免費嘅， 免費幫佢宣傳自己咧，真金白銀咧，去到每一日都揞錢去。 但係佢嗰餐就唔係免費嘅， 佢嗰餐都唔係免費㗎。 咁佢驚唔驚自己頂唔順咧？ 我 可能个铺头顶得顺，佢自己顶唔住。 佢冇谂咁多嘢啦，正所谓施比受更为有福，系啦，佢觉得紧要嘅就做咗先啦。 我谂起之前嗰个童话故事啊，即系嗰个石像咧，嗰个王子嘅石像满身珠宝咁样啊嘛，跟住见到人民好惨，然之后咧有只燕子飞过嚟嘅时候咧， 就担一粒， 担一粒，最后咧燕子就过冬都唔走，于是。燕子就拜拜，但系个石像冇咗啲珠宝防身之后，最后都冧咗。 哦，咁啊，佢又冇咁惨嘅，系啦，佢又冇咁悲壮嘅，系啦。咁啊，但系咧都数数手指，由上年三月至到上年九月，即系半年之间啦，佢都喺呢一间小店咧贡献咗20万 yen， 即系大概14000港纸到啦。咁、都其实帮衬得好密噶咯，你斋食乌冬咁样食半年咧，就食咗佢10000多蚊。 其实系多噶， 系啊，咁仲多。因为佢真系一心想帮佢嘅，咁、除咗话头先话拍片之外咧，佢甚至有一啲叫聚会咧，网聚啊，佢话佢都会叫嗰啲人咧去帮衬嗰间铺头，咁所以咧个老细咧亦都即系好多谢佢啦。好啦，你系个老细、你可以点样去回敬翻佢咧？有一个对你咁好嘅客人。佢唔單止自己出心出力，佢仲嗌埋大隊去撐你嘅場，就係因為佢欣賞你嘅食物。你可以點樣去到報答佢咧？ 俾個優惠佢啦， 嚇，即係嚟 到 八折， 唔會啊，嚟到唔使排隊咯。 咁串嘅呢家 正所謂做生意就係做生意。 如果佢啊犀利到唔使排隊，佢又唔使咁撲心撲命去幫佢啦。 如果你睇你識唔識做咧，如果係好多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好多老闆們未必會懂得，譬如俾個優惠佢嘅，就算喺呢個期間俾個優惠佢，當所有嘅嘢回復翻叫做好啲上翻軌道嘅時候，自然會取消翻個優惠。即係我見得太多咁樣，你可以同佢共患難，不能夠共富貴。 哇！咁又係咁悲壯嘅，係 喎？做咩今朝咁負面嘅？ 係咯。 啊！我出去冲个凉先，可能未沐浴更衣啊。 Blue Monday 系即系有佢嘅原因嘅、 啊，即系鸡正话我话我做咩一开声咁跌幕啊？咦，点解我咁负面、啊？ 唔好咁，唔好咁，系啦，等我帮你补翻， 讲 翻 啲开心先啦， 讲翻啲开心嘢你听。嗱、呢个老板咧真系唔话得，佢为咗多谢呢个客人咧，竟然做咗一次月老、啊，佢将佢自己嘅侄女介绍咗俾呢个食客识， 咁老土嘅。 唔老土啊，再老土啲嘅嘢都有啊！ 就唔系介绍自己个女，只系介绍自己 个侄女，系啦、最后佢哋又真系拉埋天窗、啊。系啊， 喺嗰度擺酒食烏冬， 食烏冬係大宴親民咁啊！咁啊，呢個樓主咧就日前即係嗰個當事人啦，嗰、個男子咧就喺自己嘅社交網站嗰度就同大家講：，哎呀，我同呢一間鋪頭嘅侄女咧，終於拉埋天窗啦，宣布自己嘅婚訊，咁啊會建立一個幸福嘅家庭啦。咁其實咧一路有 follow 開佢嘅網民咧，都會知道佢就係呢間鋪頭嘅忠實擁趸嚟噶嘛，因為成日幫佢宣傳啊嘛。咁我見到佢而家咧，竟然同即係親上加親啦，同老闆。 产嘅侄女咧会结婚嘅时候咧，网民都送上祝福啊，觉得 送上一碗乌冬。 系啦，咁啊好多留言咧即系话，哦，你真系因为疫情而得福、啊，呢碗乌冬咧就唔系味道上嘅幸福、啊。 得福就变咗花园噶啦。 系嘅，系啦，咁啊，仲有咧就话，太不可思议啦，即系觉得呢件事咧竟然食出爱情来啊！ 等阵先。有个漏洞，有啲奇怪。你话喺疫情期间，佢经常去帮衬啦。 系啊， 疫情期间系呢一年里边嘅事啦，年松啲嘅事啦。 系啊， 咁跟住佢话佢帮衬咗一排，然之后就介绍咗佢个侄女俾佢识啦。 系啊， 咁即系话佢哋两个相识咗唔系好耐嘅啫。 哦， 咁就拉埋天窗，会唔会有啲闯缺咧？ 哦，我又觉得冇问题嘅。 点解咧？ 即系而家你系咪要讨论下闪婚呢一样嘢咧？唔系咁，你疫情喺呢个咁嘅环境底下，你遇到啱就系啱噶啦。冇话拍得耐拖就应该结婚，拍得短就太闯缺嘅。 嗱，咁我哋呢啲睇戏睇咗咁多年嘅人咧，我攞套戏其中一套电影嘅其中一句台词俾你大家分享一下，就嚟自咧当年啊，如果冇记错，应该系93年添啦，《生死时速》啊，《Speed》。即 系 阿奇洛里维斯成名之作啦，叫做咁。咁另外阿 Sandra Bullock 嗰套啦，成套戏咧完晒成件事之后咧，《生死时速》完晒之后，佢两个咪碌咗落地下嘅。跟住咧咁啱即系最老套嗰啲咧，两个揽住啦。咁跟住咧，男主角就话唔知点样就示爱咁样啦。跟住女主角咧就话啦，通常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产生嘅爱情咧唔会维持得耐噶。跟住奇洛里维斯就话。咁我哋试下啦，就锡咗佢啦。如是者喺生死时速续集嘅时候，佢两个已经分咗手啦。 喂呀，我都叫你星期一唔好咁负面咯。 我吹咗个凉先。 时间7:49，听日有 C All Star 嘅集合啊，地球保卫队到我哋集合咯、 啊。 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要带翻啲正能量俾阿钟哥、啊。 佢冇事啦，洗完个面， 我出去洗咗个面啦，洗埋头添啊， 系啊， 醒晒。 一盆冷水咁样淋一淋醒晒， 系啊，点啊？ 咁样嘅嗱，疫情期间咧，我知道好多人咧都可能要重新咧要去整理一下自己嘅心态啦，要适应呢一种疫情底下嘅生活啦。嗱、譬如好似我自己咧，第一次经历啦，就系之前都有讲过，就系、是、要喺屋企嗰度工作啦。咁啊，同时间咧，屋企嘅环境你知啦，同好多人一样，屋企总系会有各种各样嘅其他人啦，一系就其他声音啦，一系就其他嘅因素啦，例如突然之间有人喺后边行过。或者叫你啊等等啦，甚至乎可能咧办公嘅时候咧就隔咗一重，因为唔能够面对面沟通咧，好多时就要靠电话啦，或者系信息啦咁。嗱、我以上讲嘅种种咧，应该好多打工仔咧都经历过噶啦。 但系都习惯咗咧，其实都成大半年系咁都唔止啦，差唔多一年系 work from home 噶啦嘛，已经。 系嘅，我哋就我谂差唔多断断续续半年咁上下啦，即系有部分时间会 work from home 啦。咁我知道咧，好多公司都会咧同 同員工本身溝通咗一啲新嘅安排啦。咁去到而家疫情緩和嘅時候咧，開始大家咧就多咗會翻翻公司嘅機會啦。好啦，咁突然之間點解咁講咧？就係、是、因為除咗呢一個現象，嗱，我哋有份工咧就好幸福啦。但疫情期間亦都有好多人咧，可能係因為嗰個公司嘅經濟啊等等咧，就有啲壓力。咁壓力就可能轉嫁咗去打工仔咧，就要未必即係翻得咁多日啦，未必係 work from home 添啊，直情係可能翻工日數少咗， 又未知去到裁員，但係就可能 cut 佢哋嘅日子，咁變相就即係減人工啦。 係啦，咁最壞嘅情況當然啦，雖然頭先大家話唔好講咁負面，但係都不得不提個現實就係、是、真係可能裁員啦，就要去揾個份工啦。好啦，咁喺呢啲時候咧。就真係要去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之外呢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要整理一下自己嘅履歷啦。因為你要去搵一份新工㗎嘛。咁到底喺你嘅履歷度你到底點去解釋你呢一年嘅經驗呢同埋你點樣去將呢個 CV 呢去整理啊你因為事實上呢如果你係返足工呢可能你有好多嘅工作經驗係可以擺到落去嘅。咁但係因為呢你可能 work from home 嘅關係呢就變相能夠直接溝通啊或者傾得成一啲 project 面對面去處理一啲案子嘅機會率呢係低咗㗎喎。好啦如果你係呢一啲嘅受到裁員嘅員工要去整理嘅 CV,、你會有啲乜嘢特別嘅方法去令到你的 CV 咧喺其他嘅人當中咧係突出一啲咧，咁要諗下咯喎，咁咪 即係可唔可以寫係我係最遲被裁嘅一個，我係堅守到最後，間公司都 倒閉都係一個 point 嚟， 我係最後嗰、那個，咁得唔得咧？ 我有 嗰個你寫係第一個啊， 會唔會向好嗰方面諗咧？例如係你在家工作嘅期間，會唔會訓練咗啲新嘅技能咧？ 哦，咁样哦，即系你懂得灵活运用 Zoom， 即系我用 Zoom 开会咧，已经系强啦。如果你你新公司又好，或者将来又好，如果你要用 Zoom 咧，我唔单止可以自己做，我可以帮埋大家去 set up， 去建立呢一个 Zoom meeting 嘅措施。 因为呢个系新趋势啊嘛，咁啊变相即系其实而家佢得到呢一个嘅技能都系吃香嘅。 系啊系啊，会唔会咁咧？ 嗱，其实呢个方向咧都系啱嘅，因为咧我今朝睇到呢一个咧，我都觉得劲啊呢个妈咪。这个妈咪呢就是啦头先所讲的在家工作但最后都没了份工啦。咁佢当佢重新整理自己的 CV 的时候呢佢加入了呢11项在家工作而引申出来的新技能。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的。首先讲了一些关做人妈妈事的先啦。佢就说我同你的工作能力呢都是相约的。不过我呢全部都是用一只手就可以处理到工作和文件啦。因为另一只手呢意味着是抽紧 BB 啊，所以单手就完成到啦。好啦，咁其他咧就同疫情咧喺在家工作有关系咯。例如佢话我嘅适应能力咧系好强嘅。好啦，咁其次就系话我好有同理心啦，即系会明白其他人咧可能因为一啲工作上嘅岗位啊、家庭岗位嘅互相配合咧，就可能会有啲沟通嘅不便。例如可能我打电话俾你咧，你未必系即刻听到啊，又或者甚至乎系做紧其他嘢，同时间亦都系做紧你嘅工作嘅咁样。好啦。另外一個咧，我覺得都幾可以廣泛咁應用嘅，就係話佢嘅工作能力同埋溝通能力咧係好強嘅。其次咧就係講 點樣從 Zoom 裏邊可以睇到個溝通能力強啲咧？ 呢個平時都可以咁講 到 喎。唔係嘅，我覺得即係好似正如我哋咁啫嘛。我哋面對面同大家一齊去帶一個題目出嚟做節目，同我哋睇唔到大家個樣子去做節目嘅分別咯。 我明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照阿林慧呢個意思咧。嗱，如果而家我要寫我張 CV 咧，我就可以話。无论我见唔见到个对手我都可以做到同见到个对手一样。 冇错啦即係个表达能力即係唔会话因为你见到我个样加埋我个肢体语言你先明嘅。其实我就咁讲你已经明㗎啦。咁呢个都算係沟通嘅能力嚟㗎嘛。咁另外呢有一点呢我觉得都几广泛应用嘅。不过好少人会咁样写嘅。就係话无论去到几负面呢我都依然 keep 住好正面嘅人生态度。 你好似我喎、啊。咁我今朝可以录低佢做摆喺我 CV 里边一部分。 係呀。 你睇下个人几负面 而依然笑得出咁样 啊，依然翻工， 因为真系可以攞佢逆境之间嘅呢一个挣扎咧，就摆落去个 CV 度做一个例子。因为你真系冇乜嘢工作经验可谈啊嘛，呢一年。 喂，如果照阿林慧咁讲咧，你讲完晒一扎之后咧，即系其实只系叫所有嘅老板们。你唔好再相信 CV 里边写嘅嘢。 咦？你如果本身你请人嘅话，你个 CV 你信几多成啊？ 信一成。 都死啊！ 唔係咁，最後你都要叫佢過嚟，即係 test 下佢，即係睇下誒係咪貨不對版咁樣嘅。 呢、這個有少少分享下，即係譬如話我作為導演，咁我去 casting 啊，開一個 casting 咧， 照片 啊。 应该都几常见， 梗系常见啦。 咩啊？ 唔系因为有啲贵啲嘅 job 咧，就真系会叫你见真人嘅，系啦、 啊， 见几次添、啊。但系有啲平啲嗰啲咧，可能即系嗰啲人都未必理你啦， 就睇相算啦。 咁啊，出嚟个效果就即系自负啦，结果。 嗱、啊，咁啊，譬如话你开一个 casting 啊，咁作为以前啊，以前我做演员，我去即系俾个 CV 人睇，即系我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噶嘛。咁我就会好雕琢究竟。整咗咩相啦？有幾多種 style 啦？ 咩角色㗎？即係特登可能嗰個妝啊、件衫啊配合翻嘅。 跟住寫到水蛇春咁長嘅經歷啦，做過啲咩戲啦，甚至乎講一句台詞或者冇台詞都寫埋落去啦，寫好長好長。跟住咧，仲要整個好靚嘅 cover， 包到佢一本即係出街賣得嘅書咁樣。好啦。咁啊，以為咧，咁啊就一定好睇，或者人哋會留意啦。 但係落差太大啦，係咪？本身睇到本嘢，哇，好正喎！呢個梁榮忠， 咁我喺淡市裏邊都係一個搶手貨嚟。 係嘅。 不過而家市旺，咁我就淪落咗，唔解啫。好啦， 咁有咩問題出現呢？ 當我做咗導演嘅時候，我去點樣睇人哋咧？原來我係唔睇 CV 嘅。 哦， 即系你写咁长，你或者你嗰个包装几咁靓又好，或者里边写几咁长都好咧，系冇用嘅，因为我见一个我就睇啫。如果我见十个，我仲会唔会个个睇啊？如果我见一百个，你就睇都唔想 看。咦？咁我好想知道、啊，即系作为我都会有时去竞争一下呢啲工作嘅人啦、啊。咁其实导演系睇咩嘅咧？ 两样嘢， 价钱。 价钱就唔系导演睇，价钱就制片睇，即系档期啊，或者价钱咧。 即系已经 screen 走咗一班人。 系啦，佢哋睇就唔关我事，导演就纯粹拣你想唔想要嗰个人。 系啊， 第一，如果未见嗰个人。當然就睇相啦， 係啊， 所以你同埋你唔好影咁多張相喎，你唔好以為有好多張相你就 總有一張中啩， 總有一張中，千祈唔好，你只要揀一張，因為睇你睇一張嘅啫，你咁多張就係覺得。究竟你是边样呢 边个样呢 是啦会不会是呃我啊是不是 Photoshop 咗啊、即是那些这样呢咁跟住你就不会理㗎啦。好啦咁揀相揀一张。最紧要呢就反而是如果真的找你见的时候面对面入嚟见过一下㗎咋。你不要以为哎我又要试戏又要性又这样又那样即是我要准备好即是通常呢去 casting 的时候俾段台词你读 的。背得好啊 是啊。对啊。 跟住加啲动作啊 使唔使天才表演啊咁㗎。 通常女近系咁样啦、但系通常同你对戏嗰个系个辅导嚟㗎嘛。那个辅导冇感情㗎嘛。今日你食咗饭未啊即系咁样跟住你就要做到自己好生硬。 食咗啦。 好啦你唔好諗住系试戏。通常俾你嗰份劇本唔系你要做嗰个角色嚟㗎、你做得更好都冇用、其实你见到个真人你未使开声一入嚟第一个亮相 是 就系最紧要㗎啦。 咁有咩特别系会吸引到你呢定系冇㗎你的样子如何你的机会也必如何。 就系咁样。即系话个导演心目中必定有个蓝本我今次想搵一个角色原来要搵一个师奶嘅，你入到嚟着到成只雀咁样，原来唔啱我款，咁跟住你做得几好都冇用、 哦， 其实要一下再入嚟嗰下撞唔撞啱手神嘅啫。 咁呢啲真系睇眼缘、哦， 系噶，所以你就算你除咗呢个行头之外，你摆翻落去平时你做嘢一样啦，你入到去见工。其实如果佢想请一个端庄嘅，你着到好野艳嘅，都咪唔得咯。原来佢想请一个好勤力做嘢嘅，又唔系嘅话，你做着到唔系咁样，咪又系唔得咯。 或者老细本身口味好偏锋嘅咁样，咁其实都唔关你事，唔系你嘅错嚟噶。 直布罗陀对开水域爆炸，四名船员受伤。事发星期五晚，载住超过11万吨煤炭嘅货船由美国巴尔的摩港出发，据报货船前方位置发生爆炸，船上载有19名中国船员，其中两名伤者身体分别40%同25%烧伤，需要送往西班牙嘅医院治理。另外两人就喺船上接受治理。 直布罗陀警方正调查爆炸原因。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话，喺爆炸之后，第一时间同直布罗陀当地政府主管部门取得联系，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声明话，货轮主体未受破坏，事故造成四名中国籍船员受伤，两人伤势较重，已经被送往西班牙塞尔维亚医院抢救。是已经被送往西班牙塞维利亚医院抢救。中国驻英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故的进展，同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一同协助有关企业做好后续工作。日经平均指数报30,373点，升3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76美元，卖出1784.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2，瑞士法郎0.897，加元1.26，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403，欧元对美元1.212，澳元对美元0.788，新西兰元对美元0.731。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天色良好。在上午8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本港今日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一段就慢车，龙尾在蝴蝶谷道。在新界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大家好，我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的阿一。在元宵佳节，我一定会拣陈皮红豆沙。记住，一定要揀啲靓嘅陈皮啊！ 点解啊？ 因为啲陈皮就好似我一样，摆得越耐越值钱，同越有味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为了同我外甥女去游水，我做足功课噶啦，买咗啱佢 size 嘅游泳装备，应该万无一失啦。 喂，好似仲争样嘢吧？ 争咩啊？ 就系教导小朋友啊，运动前后都要注意安全啊，唔系净系靠装备噶。 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 风骚 baby 要 safety。 逢星期二，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等我哋一齐关注 婴幼儿家居安全。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奥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今日就由咧七国领袖视像会议开始讲起啊。 好啊，嗱，上個週末嚟講嘅話咧，就七國咧就即係領袖咧就做咗個視像嘅大會啦。咁啊，佢哋咧就討論咗咧就點樣咧係有效咁樣去控制疫情啦。咁啊，包括咧就嘗試咧就定出所謂嘅健康條約啊。咁啊，但係嚟講嘅話咧，整個大會嘅主題咧都係講咧就話點樣去利用環保咧去推動個經濟嘅復甦噶。咁啊，與此同時嚟講嘅話咧，美國就亦都宣布啦，就重返咧就巴黎協定嘅。咁啊，呢個巴黎環保協定嘅，咁另外嚟講嘅話咧，就近期咧美國嘅社交媒體咧喺澳洲即係好搞得好唔愉快啦，咁法國總統咧就趁機咧就提出咧就話往後嗰啲社交媒體嗰啲責任應該點啊，同埋點樣去監管佢哋啊等等嘅，咁而喺大會上嚟講嘅話咧，七國咧亦都係表態咧係支持咧就日本咧喺今年七月份咧就舉行奧運會嘅，咁到最後嚟講嘅話咧，雖然咧美國一直視中國咧就為最大嘅競爭對手啦，咁但喺會上嚟講嘅話咧。提及中國的即係嘅次數嚟講嘅話咧，就只係得一次嘅啫，就似乎咧就七國嚟講嘅話咧，都唔係話太個熱衷咧係去即係去對付中國等等嘅。 嗯，咁啊轉個角度，不如講埋咧呢個債息方面，美國方面嘅情況啦。嗯。 是啦，因為債息呢我相信近期呢都令到大家投資者都好關心嘅，因為呢其實佢升得係真係好急好快嘅。咁受到疫情影響啦，咁根據路透社嘅數字顯示呢，去年呢8月美國嘅30年債券嘅孳息率呢扣除咗通脹係淨孳息率啦，係30年債券嘅孳息率嘅淨孳息率啦，即係扣除咗通脹之後嘅孳息率。咁呢一度呢喺上年8月份呢係低見過負 0.4% 留下㗎。咁但係到今年1月份嚟講嘅話咧，其實咧佢都雖然話喺負 0.4% 上翻少少，但係都相當之靠近咧係負 0.4% 嘅水平噶。咁但係自美國疫苗接種嘅進度良好啦，咁加上咧拜登政府咧就推出1.9万亿美元嘅救經濟方案啦，近期我哋見到咧美國三十年個債券個淨孳息率，即係扣除通脹之後嘅孳息率咧，不知不覺地咧已經係重上翻去咧係負 0.11% 嘅水平啦。咁而家咧投資者咧就關心啦，就话如果呢一个扣除咗通胀之后嘅债息水平系上翻去零或者系更高嘅时候咧，会唔会对个股市构成压力咧？因为唔好忘记，好多人买股票咧就系为咗系即系为咗个息率嘅啫，即系派息嗰啲息率嘅啫。咁所以如果个三十年嘅债息已经再唔系负，去翻正，再一路路上升嘅时候嚟讲嘅话咧，可能咧会吸引嗰啲投资者咧就系离开个股市去翻个债市，咁到期时咧可能会对个股票市场咧会有压力噶，咁所以呢一方面嚟讲嘅话咧，大家投资者咧就要密切留意啦，睇下几时咧美国个长债息率咧系能够翻翻上去零，即系净债息率啦，翻翻上去零或者以上啦。 嗯，咁啊，除咗要留意头先讲嘅事项之外咧，仲要睇埋咧即将举行嘅 G20 财长大会。嗯， 系啊，冇错啊。嗱，今上个啱过咗个周末就系 G7 嘅领袖嘅大会啦。咁啊，嚟紧嘅周末咧，即系今个月嘅26、27号咧，就将会系 G20 嘅财商大会啦。咁啊，据了解嚟讲嘅话咧，会上咧佢哋咧就将会讨论咧就去协助贫穷嘅国家去延迟还债啦。咁而喺今次嚟讲嘅话咧，将会系拜登政府首次咧系参与咧 G20 嘅大会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好期望咧睇下就话拜登嘅政府团队同埋特朗普嘅政府团队嗰个处理国际事务嗰方面嚟讲嘅话咧，有乜嘢系唔同，咁大家都系好关心嘅。 嗯，咁啊，星期三啊，新西兰咧就央行将会议息添，系咪啊？ 冇錯啦，咁如果你睇翻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就議息央行議息咧得一間嘅啫，就係、是、新西蘭央行嘅。咁今次嘅議息會嚟講嘅話咧，係即係新西蘭今年嘅第一次嚟嘅。咁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咧，可以話意料中事啦。咁而家市場關注新西蘭央行會唔會暗示咧就唔再減息啦。咁呢個機會係大嘅，點解咧？因為新西蘭咧喺上個月底咧就同中國咧就達成咗一份咧係相當之利好嘅貿易協議啦。咁 根據呢個貿易協議嚟講，新西蘭大部分嘅出口去中國嘅出口咧，都可以較低關税，甚至乎免關税啦。咁同埋個貨物個簽證嘅方面咧，亦都係簡化咗嘅。咁呢一方面咧，對新西蘭嘅經濟係相當之有利。咁我講過好多次㗎啦，新西蘭嘅人口咧得個500多萬嘅啫，比起我哋香港呢個城市嘅700多萬嘅人口仲要少嘅。咁一個咁細小嘅國家，你有咁良好嘅中國俾咁好嘅條款佢嘅話咧，係好容易咧係推高佢嘅經濟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哋要留意住。如果新西蘭央行喺今次嘅議息會不單止唔再講去日後需要進一步減息，或者話今次嘅減息嘅週期完結嘅話咧，可能會對新西蘭嘅貨幣咧會有突如其來嘅支持啦。咁另外嚟講嘅話咧，講埋咧喺今個星期二咧，就美國咧就標普 CoreLogic 咧就會公布咧12月份美國20大城市樓價指數嘅。咁我哋點解咁關心美國嘅樓市咧？因為我哋見到咧就過去嚟講，美國由於疫情啦，咁大印銀紙啦，咁印完銀紙之後嚟講嘅話咧，美國喺2020年全年嘅樓價其實已經係升咗大約係10% 嘅啦。咁我哋又留意一下咧，就跟住嚟咧嗰個美國嘅樓市會點樣發展啊？咁同埋咧，呢個 CoreLogic 嗰個樓價咧，係20大城市樓價指數咧，係一個較為全面去衡量美國樓價嘅一個數字嚟噶。咁所以咧，呢個係數字公布咗之後咧，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清楚咧，就美國樓市嘅情況。咁另外嚟講過咧，喺今個星期五啦，美國將會公布1月份嘅 PCE 平價物價指數啦。咁呢個數字咧，係過去聯儲局咧較為睇重嘅通脹數字嚟噶。咁因應聯儲局大舉量寬咧，大家都好關心話美國會唔會帶嚟大量嘅通脹㗎？咁呢個數字咧就可以俾大家一啲嘅啟示啦。 咁讲到去呢带嚟通胀啊，同埋讲到联储局啦，咁有机会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政策出台啦，影响呢汇价表现嘅。咁交俾温先生我哋讲下，喂，美元同埋欧元以至人民币呢嚟緊有啲乜嘢趋势呢？ 好啊，咁睇返呢嗰个其实睇返上个星期呢，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呢就公布咗佢哋嘅今年嘅一月份嘅全球嘅支付嘅排名啊。在这个排名榜里面来讲过呢，美元呢依然呢那个占比呢，就是全球支付的占比呢，都是排第一位的。咁它的占比呢是去到 38.26% 的。咁但是相对比它对上一个月呢，它其实是跌了的，跌了 0.47% 的。咁另一方面来讲过呢，欧罗呢它的全球排行支付的占比呢就在 36.6% 的，屈居第二的。由这里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呢，欧罗和美元其实是很相近的，一个 36.6%，一个38.26%，咁系好相近嘅。咁值得一提嘅就系排第五嘅中国嚟讲嘅话，呢个人民币咧喺个全球支付嘅占比咧，喺一月份咧就大幅上升咗0.65%嘅，咁啊去到2.42%嘅，系佢个升幅系最大嘅。咁当然你可以话2.42%相比较美国38.26%，欧罗嘅36.6%，仲系争好远。咁但系咧，佢喺一个月里面咧，可以话系真系升咗唔少嘅。咁啊，反映一样。人民幣咧嗰、那個邁向個國際化嘅進程咧係進度係唔錯嘅，咁呢個要留意住嘅。咁因為如果越嚟越多人係用人民幣去支付嘅話咧，會有機會令到人民幣嘅匯價會得到支持嘅。咁所以呢個要睇住啦。 仲要睇埋即係阿温生話睇好人民幣咧，仲要有呢個中國疫苗嗰個嘅事項有機會再睇得好啲啲喎，係咪啊？ 冇錯啦，嗱，中國疫苗咧，大家可能會覺得咧就話疫苗啫，咁樣有咩咁大不了咧？咁其實喺呢一度咧就反映咗好多嘢嘅疫苗。成功俾咁多國家去採用嘅時候嚟講過咧，就反映咧就中國個醫藥嗰方面嚟講過咧，即係啲人對中國醫藥有信心啦。咁會對日後咧中國喺醫療嗰方面嘅發展啊，以至佢嗰個醫療嘅出口啊，咁都會係咧會有一定嘅幫助嘅。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睇低，就話今次嘅中國疫苗即係純粹係疫苗啊，去幫下人哋唔係咁簡單嘅。咁日後嚟講過咧，可能會進一步咧係幫助到咧就中國咧個醫療嘅出口，咁所以我哋又要睇住啦。 完全明白晒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啊。拜拜。 食完飯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係咪講嘢都要戴個口罩先啊？ 咁梗係啦。 好煩啊！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真系唔好怪我哋太长气，我哋又要再呼吁下啦。 你讲啊，今次 好啊， 我费事我啲负面情绪带咗落去。 咦，你唔系好翻嘅啦咩？头先 临尾都似负负地， 系嘛系嘛，仲要少少时间。1872388啦，欢迎听众们咧，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咧，咁啊做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登记。如果你都有啲说话啊、祝福语啊，甚至系想点首歌俾你亲爱嘅朋友听咧，而家机会嚟啦，咁啊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我哋同你做咗个登记咧，就会喺相应嘅日子嗰度播出，咁你嘅朋友就会听到噶啦。 可能刚才真系太早啊，7:30叫人打电话嚟， 系 而家8:30听 会。明明刷紧牙，系啦，而家睇下会唔会多啲朋友就打嚟啦。 点好？ 嗱，钟哥，你有啲负面情绪，系时候带你去行下街街啊，行咩街呢？就系、是、呢、這个啊吓，去家私铺行下咁样。咁啊，有一间好妈妈公司。妈妈 阿姨妈嗰间系嘛？ 嗰间姨妈嗰间咧就大减价咁样。 唔系佢成日都有呢啲咁样嘅招来噶。 喂，但系你屋企使唔使添置家品啊？我又问埋 Kitty 屋企有冇即系一个引头、就是，就系啊，成日都想转下屋企一啲家品啊，无论系 cushion 啊，以至啲叫做梳妆台啊，同埋嗰啲叫做浴室篮啊，嗰啲类似呢一类咁嘅法宝，有冇谂住啊？即系时候咧生锈啦，或者系时候咧都好残。系想变变佢咁样，有冇啲咁嘅谂法咧？ 都会有噶，不过我嗰啲咧就可能系细件啲，因为始终屋企又唔大啦，即系都冇乜得俾你换。即系，哎，你见到呢个柜好靓，咁咪你摆唔落冇。 唔系，咁仲话我讲嗰啲未必系大。头 先系啦，头先嗰啲即系用开嗰啲，譬如有咩我会常换嘅咧，可能地毡啦，系啊，地毡啦，因为我成日觉得，就算我点样吸或者点样蒸佢都好咧，佢都系会污糟嘅。 因为始终地毡都系某种程度上叫做虚耗品嚟。 系啊，所以而家咧，我直头系冇地毡喺屋企，即系过年嘅时候劈咗之后，系啦、啊，都系谂下或者会揾一张可以用得耐啲或者清洁得好啲嘅地毡啦。咁啊，另外有一啲厨具嘅用品就会多啲嘅。以前就好中意买啲家品装饰咧摆度啊，成日啲朋友上嚟话，其实呢啲有咩用咧？ 终于发觉系无聊 啊，系啦，就系装饰咯。咁其实装饰佢已经发挥咗佢嘅用处啦。 关于呢啲所谓嘅咩家居小摆设咧，我觉得就系叫做。做多余，但系我有个朋友同我讲，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呢啲叫做品味啊， 系 品味啊， 可能系咁啊吓。 我同意。 但系咧，喂，钟哥，你屋企又有冇即系要添置一啲柜咧？嗱，因为我知道咧，钟哥好多模型嘅， 系啊。 咁你会唔会都有啲玻璃箱咁样啊？即系整啲灯咁样，跟住将佢哋嗱，如果玩开模型或者玩开 figure 嘅朋友，就系将啲玩具佛企，即系攞出嚟咁样啊，叫睇下都好开心。你有冇呢一铺人咧？我成日都好期待。代咧去钟哥屋企咧睇下佢个宝库噶嘛，有冇呢一下？ 点解我哋唔去拜年嘅之前？有个籍口可以上去睇下佢间， 有机会嘅，实有机会。 你见佢咁样讲，我都唔好意思， 即系冇得 follow 咁样。嗱，呢啲真系同个年纪有关嘅。以前咧就会好著弱嘅，即系话啊执下个柜，换下啲公仔，摆得佢靓啲，转下动作。而家执得一次，执得两次。你就唔会再执第三次嘅。以前咧又不如整盏灯喺里边啦，咁样啦，跟住开得一次，开得两次，哎呀，都瞓啦，你唔会开第三次。所以而家咧，慢慢你就唔会整噶啦。咁或者正话欧你讲到话啲家私类型嘅东西会唔会换咧？又系随住年纪嘅增长唔同咗。以前僆仔啱啱搬出嚟嘅时代咧，就系、是、一定要经常换，换下张凳又好，唔系净系换嗰啲家居小摆设。不如換下個櫃啊，換下個電視架，換下啲梳化 茶几啊， 大型嘅召喚嘅，咁想俾啲新鮮感自己啊嘛。都慢慢咧，喂，其實都未爛啦、啊，用得咁、啊、你咪由佢啦。又或者，哎呀，翻嚟都冇乜時間望住，唔好喐住啦。咁如是者，擺到過咗年之後，都過咗年啦，唔使要再喐啦。跟住咧，而家開始就會對屋企啲物品咧。对得耐有感情、 哦、 你已经唔舍得换啦， 系得唔换一件事，但有啲嘢真系用用口会烂噶嘛，即系譬如sofa 咁样，你坐得多就真系唔知点解，即系好容易烂啊。又调翻转头就系、是，如果屋企有宠物嗰啲咧，咁嗰啲布艺 sofa 咧，或者皮 sofa 咧， 吸晒味， 系啊，吸晒味，同埋啲猫猫狗狗有阵时画咧，即系手痕啊，或者练指甲啊， 呢个咧，呢、這个你揾翻阿林慧问一问啦，林慧之前。 過年前咧，未教大家點樣去縫補自己屋企嗰啲家具啊嘛。係 啊 係 啊， 係咯，要問翻佢。 但 係 佢都係掹嗰張凳啫，未去到掹張 sofa 咁大張。 可能佢而家研究成功咧，林慧已經。 同埋你嗰啲皮 sofa 咧，即係坐得耐咧，即係唔知係太陽曬定還是潮濕定係乜嘢因素咧？佢真係坐得兩坐，佢會起雜啦，跟住會甩皮啦咁樣。 必定㗎啦， 好似一個人咁樣，好似不斷會甩皮啊，不斷會起皺紋咁樣。咁你就好想換咗佢，咁但係我梗係知道，喂 sofa 咧，你認真揀一張 sofa 咧，其實都幾貴 啊， 梗係啦， 好貴啊！即係有陣時候我都唔捨得啊，點解有啲人可以用咁貴嘅金額買張 sofa 翻屋企？張 sofa 仲貴過個牀褥喎、啊，同埋張牀喎、啊，咁樣 牀 匪夷所思。 牀同埋 sofa 或者叫做，如果你中意坐 sofa 呢兩個地方咧。其實老實講就不慳得嘅，因為床你一日當你健康地瞓八小時，即係你人生裏面有三分一時間在上邊。如果那張床不健康咧，其實個人你都瞓得不舒服，起身就不精神，好像我咁樣啦，幾負面。 好負面啊！ 冇千祈唔好 咁樣，真係換咗張牀度啫，即係揾到個根源啦。而家 另外一個咧 ，sofa 都係噶，你每日回到屋企，你會去邊啊？你咪坐喺 sofa 度咯，即系你坐喺嗰度嘅时间比较长。如果唔舒服嘅话，起身又点咧？又变到好似我咁咯，负面啦，又唔得。 所以值得投资嘅，我觉得系。不过我想话，即系我谂好多人换新嘢咧，一定会有一股开心嘅。不过就觉得好唔环保啦，甚至觉得好似好浪费咁样啦。咁所以咧，我记得我上次搬屋嘅时候冇办法啦，即系有啲嘢你都一定要换，或者即系去到新屋你唔啱用咧，咁我就摆上去嗰啲二手平台嗰度卖咗俾人咧。哇，嗰个。经验，因为我第一次即自己搞呢啲咁嘅嘢啦，咁发现原来嗰啲人咧，即系得翻嚟嘅物件咧，佢后屘攞到翻屋企咧，佢会再 send 翻个信息俾我，就话啊，我老婆好中意啊，即系觉得买得好抵啊，咁样。虽然我都会觉得哦咁古怪，即系譬如我系买咗两张凳咁啦，但系嗰两张凳咧一定系其实配我张台嘅高度咧先至啱嘅，因为系特别矮嘅。咁但系佢又冇买到张台，净系买张凳啦，系啦。咁但系佢都话翻到去好啱用，咁我就觉得都几开心嘅。 其实呢个都几好啊！啲二手交易平台咧，令到啲家私有再生嘅能力。 系啊，人气我取啊嘛。 系啊， 咁同埋成日都会有两三句咧，好得意噶。通常你啲将啲家私咧，即系想卖出去啦，或者叫人哋嚟攞啦咁样，咁都要下边嗰句就自备大只佬咁样。特别系，我有阵时咧都好中意睇嗰啲按摩椅嗰个情报。 系啊， 一嗱你。新速速買張按摩椅好貴噶嘛，即係叫做又幾萬蚊又有，幾千蚊又有咁樣。咁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呢啲二手家私交易平台咧，佢都會咧將啲按摩椅咧可以好平咁樣拱到出嚟啦。咁但係按摩椅咧一個人係搬唔到嘅，我嘅經驗話俾佢聽，起碼要兩個人先可以抬到出去嘅。咁所以咧，千祈唔好以為自己本身。我已經是一個大隻佬啦，未已經自備咗啦，咁但係都未必搞得到噶，同埋呢一樣 要自備兩個大隻佬啊， 係啊，兩個大隻佬或者三個大隻佬咁樣，這個都我自己一個經驗所談都幾好嘅。不過更加多咧，即係 Kitty 頭先話有個客人回頭咧，其實啊，即係有一啲咧叫做家私回收公司咧，其實佢收翻你。即係可能轉贈出嚟嗰啲家私，佢又再做生意，再無本生利咁樣。 咁其實咧，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嘅，咁 最緊要唔好嘥。 係啦，即係你唔好嘥咗佢咋。 睇你有冇呢個精神心機去搞呢樣嘢，即係去交收啊咁樣咯。咁譬如小朋友嗰啲嘢都係啦。我尋日去探個朋友咧，佢嗰 B B 即係嗰啲 B B 椅啊咁樣，好快佢大就唔用得噶啦嘛。佢話好多我都係即係上網二手攞翻翻嚟，即係最緊要洗乾淨就 O K 嘅啦咁樣。咁大家就可以環保啲啦，換新嘢嘅時候。唔該曬哦。好，而家時間嚟到早上嘅8:20。十八分啊！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6%啊！今日最高气温咧去到大约26度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22日系一年嘅第53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2日。1997年2月22日。由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同 PPL 生物技术公司嘅伊恩·威尔穆特同埋基斯·坎贝尔领导嘅小组对外宣布成功复制哺乳类动物，利用成年体细胞培育出一只雌性绵羊，名叫多利。多利正式出生日期为1996年7月5日，当时277个胚胎之中唯一发育成功。2003年2月14日， 多利因肺病和关节炎离世，生存不到七年。以绵羊的正常寿命，平均应该有十二年左右。其一生都是在罗斯林研究所度过。二月二十二号出生的朋友，生活重心是追求崇高理想和人生目标，属于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自我要求严格，有能力成为一名有魅力的领导人。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博大精深的科学研究是不是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在科学上无止境的追求，是想超越自己的能力，还是作为人类的价值？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联合航空表示，将立即停飞全部24架使用同一款引擎的波音777客机。他们一架同款客机昨日因为引擎故障，有零件在飞行期间松脱，需要在丹佛市紧急降落之后，美国联邦航空局宣布需要加强检查，部分飞机需要暂停飞行。联合航空说将继续和美国监管机构讨论，以确定飞机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才会重新投入使用。另外，日本国土交通省下令国内航空公司停飞波音777同款客机。国土交通部说将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收集信息，以采取必要措施。全日空同日本航空目前分别有19架和13架同型号客机，两间航空公司都表示计划使用其他飞机，预订航班不会受到影响。到中国进行病毒溯源工作的世卫国际专家组成员日本专家前田健说，专家组对中国声称病毒通过冷链物流从国外输入的讲法表示怀疑，主流意见认为可能性不大，呼吁尽快展开进一步调查。前田说，初期病例集中的武汉海鲜批发市场是切实可见，应该予以重视。专家组曾经表示，希望了解可能成为宿主的哺乳类动物交易情况，但是中方说调查显示当时市场没有出售活的哺乳类动物，但承认市场售卖过兔仔等的食用肉类。前田透露，由於未能獲得相關人士和商家的證供，加上中方否認，很難掌握實際情況。前田說感覺中方沒有隱瞞的意圖，但認為還有很多需要了解。缅甸民众抗议军事政变的示威持续，示威组织号召在今日发动大罢工。缅甸国营媒体发布军方的声明，批评示威者策划在今日发动大规模示威，是煽动无政府状态，将年轻人推向抗争，警告这样做会导致人命损失。缅甸外交部说一直容忍和以最低武力应对非法游行和暴力活动，强调一直以合法和国际做法维持治安。示威至今造成三人死亡，月初在示威中中枪，日前证实不治的女示威者昨日出殡。军方媒体说子弹并非由警方使用的枪械射出。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已经就伊朗扣押几十名双重国籍人士开始与伊朗进行沟通。他批评伊朗的做法是彻底的暴行。伊朗近年扣押几十名双重国籍的人士，包括几名美国公民，主要针对间谍罪名。沙利文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总统拜登政府的优先工作是希望让这些美国公民安全回家。伊朗传媒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未有直接的通话，任何通讯都是通过瑞士大使馆交换，强调伊朗政府还未和华盛顿讨论美国囚犯的事宜。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考虑放宽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伊朗实行的制裁可能性，以便恢复与伊朗就核协议的谈判。日经平均指数报30372点，升3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29美元，卖出1786.1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48，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人民币6.46，英镑对美元1.404，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对美元0.789，新西兰元对美元0.731。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架坏车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中线咧有坏车，龙尾去到盈辉台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嘅中线有坏车，排到去盈辉台。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坏车就已经系拖走咗。咁而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一带咧，只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为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住永光书院呢一段咧就行车缓慢，排到龙盘苑对出。将军澳道下行咧去鲤鱼门道方向，跟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排到去兴田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慢车。咁喺新界啦，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跟住宝雅路一段挤塞。咁去吐露港公路嘅车龙咧就长啲，排到去丁泰路近住翠林阁对出。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IO IBS。 新蒸头，熟悉的街，陌生的街，带大家认识车工文化。 沙田当时候真系重大嘅瘟疫啦，咁所以就一种讲法咧，就系话即系请咗呢个车工一个神明嚟，咁就希望可以解除呢个问题。 中学生工业革命嘅一班 STEM 同学就用科学消灭新型病毒。 二氧化钛咧，我哋需要咧系用紫外线去激活咗佢咧，佢就真系杀到菌。 佢哋就用呢种物质嚟制造个门咧， 佢就开始去谂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粮。 今日我哋讲下 书报摊，你对书报摊嘅回忆系乜嘢呢？会是每一次去饮茶之前一定会帮衬下的，定还是是每日翻工或者翻学之前路过都总会望两眼，甚或乎摆低几蚊买本漫画或者杂志先去搭车的呢？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其实书报摊早在1904年的时候已经有的了，就是由一间的报业公司呢希望可以扩大它的读者群，所以呢就开了一些的报纸档的。后来去到50年代，香港是有30几份新办的报纸，而他们的销售渠道主要都是一些书报摊，所以书报摊在那个年代也都是突然间多了很多的。相对来讲，开书报摊就比较容易的，只要你找到一个楼梯底，然后找几个苹果箱加些纸皮啊，或者是木板，你已经可以开到档的了。后来去到70年代甚至乎去到80-90年代的时候，市面上也都多了很多不同的阅读的选择，有本地的杂志也都有外国的杂志，当然也都是有大量的漫画书啦。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试过为了第一时间看到你心爱的漫画会走匀你屋企附近的书报摊呢？ 咁当然咧，书报摊有大有细啊。 嗯， 而家就剩翻啲都系偏向于小型啲啦。 系， 即系你话同全盛时期书报摊嘅嗰个数量咧，就真系争咗啲噶。 系，我自己细个咧，好中意经过呢个书报摊，尤其是系咩咧？饮茶之前。 嗯。 因为好多时喺酒楼门口咧，我唔知你哋必定有嘅、 啊， 一定系嘅，因为可能大家探茶咧，就会喺书报摊买一份报纸啦。咁小朋友其实都未必真系咁中意饮茶或者识得欣赏啲点心噶嘛，都系。陪屋企人去飲嘅啫嘛，咁就會去書報攤咧買一本嗰啲兒童周刊啊，咁就坐喺度，即係可能我媽同啲姨媽傾偈啊，都粒零兩粒鐘咁樣啦，自己就喺度刨嗰本嘢咯。 哇！出埋呢個出埋年齡系列啦，兒童周刊啊，你講到， 係啊係啊， 我都冇睇過。 你都出埋年齡喎， 你嗰時唔係你嗰陣時唔係兒童嚟噶啦，定係阿鐘哥你係睇呢個咩兒童樂園或者係良友之星嗰啲啊？ 都冇睇過。 喂，但係阿崔傑彤，我知道你都係一位沙田友嚟啦，咁、我相信講到書報攤咧，你一定會好有印象嘅、就係新城市廣場，中庭嗰度咧有一個好大嘅書報攤嘅。 哦，嗰、那個係約人哋見面 等 人嘅地方嚟噶嘛，係啊， 即係等於喺地鐵站、恒生銀行等一樣。 嗰、那個真係好勁喎，即係。佢系成条围住一条柱，我谂系 打横， 系啊打横咁样噶，咁、就所有等人嘅人都系喺嗰度聚集。咁啲朋友仔未到咧，你一定会好自然行埋个书报摊嗰度 望咯。 有啲咩新出啊？有边个做封面啊？都会去扒下嘅。 嗯， 同埋嗰阵时咧，我记得最重要嘅咧就系咁啊，钟哥，我谂你都会去饮茶嘅，就算你睇儿童嗰啲杂志，都总会行过见到咧有好多卡通片封面嘅嗰啲五毫子一本嗰啲书仔噶嘛。 有嗰啲就有嗰啲就有买添， 嗯， 即系以前就算唔系饮茶都会买嘅，因为都 系 以前冇嗰个版权条例咧，咁、都几过分噶嘛，即系直头攞人哋啲相喺香港照出， 剪剪贴贴咁样。 咁我讲紧当然系70-80年代嗰阵时咧，如果你想攞一啲譬如我哋想要嘅一啲动漫又好咩嘅资讯咧，你只可以靠喺呢啲坊间嘅书报摊里边揾嗰啲冇版权嘅公仔书睇嘅啫，好多嘅。 好多好大量， 同埋因為嗰陣時冇得上網咧，咁有陣時一啲最新嗰啲咩動態資訊啊，都係靠嗰啲兒童周刊啊嗰啲咧，佢裏邊就突然間就話哦，可能某套卡通片啊出劇場版啊，咁但係再望真啲咧。即係好多時其實係俾個封面呃咗嘅。 正話阿崔奇同講咧，佢就話去飲茶嘅時候，你就去買一本書又好，或者大人就買一份報紙上去睇啊、 嗯。 其實而家仲點會有人去買啊？咁因為我攞咗個電話已經得啦嘛。 係啊， 你有個手提電話，最緊要嗰度有冇 WiFi。 嗱，但係咁嗰份兒童周刊對我嚟講咧，其實影響都幾深遠嘅，因為我就覺得咧電話未必能夠去取代啦。譬如你話睇一啲動漫嘅公仔、嗯，可能你即係上網勁多圖片啦，咁但係其實嗰本兒童周刊咧都幾互動嘅喎，即係佢裡面有啲咩內容咧？有啲咧就係你可以攞支筆喺度行迷宮啊，嗯、或者有攞支筆跟住喺度連線咧，一點一點一點嗰啲咧小朋友玩。 哦系乜嘢咧？哦，原来系一个猪头咁样。 系啦，好似教你画画咁样、嗯。而我自己咧最深刻嘅一个环节系咩？你可以寄自己幅相上去嘅。 做乜嘢 啊？我差啲咧就寄咗上去，但系你哋唔好笑我。佢、咧就话你嘅偶像系边个啊？我哋咧可以用嗰阵时嘅电脑软件啦，将你张相经过九格之后咧，慢慢演变成为你想变嘅偶像。即系譬如我想变成。我細個啦，好想變成周海媚咁，跟住咧佢就會用嗰一張相，你寄你自己張相去啦，跟住就會慢慢第一格有少少變，第二格有少少變，因為通常佢嘅 target 都係小朋友嘛，咁你唔知道你長大咗係會變成點嘅樣噶嘛，咁你咪有個幻想咯，跟住一路慢慢，咦對眼會大啲，第四格個鼻又高咗，跟住慢慢冇咗啲 baby fat， 到第九張咧，咦變咗周海媚，跟住你就會有個幻想。唔通我大个真系会好似周海媚咁靓咁？ 哇！呢啲系咪整容医生嘅植入广告嚟噶？ 系、哦， 即系靠教你由细到大，你整少少，整少少，整九个阶段你就变周海媚咁样。 系啦，其实系咁样嘅 idea 嚟嘅。系、 哦， 但系嗰个环节咧系好吸引嘅，因为我每期咧都会睇，即系譬如有个你觉得，呢、這个小朋友都唔系好靓仔啫，点解一路变变吓？咦，真系好似变到金城武咁样，跟住你就会话啊，真系 多咗。 同埋因为佢每一样。系吞少少，每一格系吞少少咧，你就唔觉得真系好唔似啊嘛？你就哦，真系又好似有啲似咁样、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嗰本周刊咧系几好玩嘅，即系唔系纯粹睇咯，系、哦 okay、有好多互动嘢喺度嘅。 不过你又讲开翻个书报摊咧，咁另外一样嗱，除咗以前我僆仔时代就话流连去买嗰啲公仔书 啊， 大个咗嘅时候咧都会买报纸睇噶嘛。咁嗰阵时又话未有互联网咁盛行，咁、 嗯、 但系我哋呢啲又冇乜钱嘅时候。几时去书报摊买报纸啊？你哋估下， 我谂应该黄昏嗰啲时间啦，有咁晏得咁晏，因为我听我睇资料咧就 话，点解啊？ 咩拍拖报啊？ 就系啦， 啊， 咩叫拍拖报？ 即系譬如一份 A 报，一份 B 报，咁平时朝早咧收足你全价，即系 A 报系卖几多钱，几多钱一份咯 ？B 报几多钱一份咁样啦？因为去到黄昏嘅时候卖唔晒咧，佢就有啲叫做拍拖报，拍拖报， 嗯， 譬如话 A 报加 B 报。夹埋，或者 A 部加 C 部夹埋，或者 B 部加 C 部夹埋，任你选择、 哦， 即系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选择。咁、 哦 那个价钱咧就是、一份报纸的价钱。 哦，即系买一送一， 买一送一，咁、嗯、你就可以拣啦、嗯。我想睇 A 同 C， 睇下有冇先。原来有，咁就可以攞咗个答。跟住就用一個價錢就買走佢咯。 但其實係咪真係有人會睇兩份報紙睇曬嘅咧？ 有以前真係有嘅。 因為咧，我自己嗰個情況，屋企都有幾份報紙嘅、嗯嗯。但係咧，就係因為譬如屋企有唔同嘅家庭成員咧，佢哋有個習慣嘅，即係佢睇開可能方向就係方向嗰份，佢、嗯、睇開生果就係生果嗰份，即係佢哋會有自己嘅取向嘅。咁、嗯、當然有一份可能係馬經咁樣啦。咁、嗯、就係唔同人睇唔同嘅嘢。但係有冇人真係睇完呢份又睇嗰份，即係自己 fact check 下先咁樣？ fact check 未必會嘅， 係啦 ，fact check 未必會嘅，但係可能係睇下佢裏邊唔同嘅內容啦，或者啱唔啱自己口味啦。不過咧有兩種報紙咧，我嘅記憶裏邊就好似冇出現過拍拖報。马经同埋财经 哦， 就系冇嘅，一定系必定系单买嘅。 系因为你需要就真系需要，你唔会等咗长马跑完你先至买嘅，系啊，呢、這个时间嘅重要。 喂、啊，但系好似听讲咧，我睇佢哋有讲话有一啲报纸你可以系，譬如你饮茶之前你买一份报纸，睇完咧你饮茶咧你回翻俾佢，跟住咧你系加少少钱就换过另外一份拎走咁样。 哦，有啲咁嘅。 等于租咯。 系啦， 唔系个个书报摊有呢种福利嘅，有呢种服务嘅。你唔系去间间铺头饮茶有呢种福利嘅。 哇，你搭得翻份靓仔嘅报纸，其实都几难，你养开晒。 系嘅，你要搭翻整齐俾佢。当然你唔会话搭翻整齐到好似佢新嘅一样啦。咁、那个书报摊嗰人佢自己会搞噶嘛。咁但系你都不能够话，哦，我滴咗啲送汁落去，嗱咁就唔得啦。 或者储起咗一份，你觉得咦好靓喎呢一版。 哦，咁都应该系诶唔系 E 定系 F 嗰啲噶啦。 不过呢啲咧又真系我咁耐我又真系讲个信字嘅啫。即係可能你攞起咗冇人知，咁但係我亦都冇聽過話有人咁樣無端端攞起一份走咗， 或者睇睇下，咦點解好似少咗一欄咁樣嘅？ 可能就算平時俾一份你睇，你都唔覺少咗欄。其實 你有冇試過喺酒樓嗰時候，咪好興搭台嘅、以前咁啊，望到對面嗰個人睇緊份報紙，咁佢舉起，你咪睇到佢背後嘅，跟住你發咦？好似有啲嘢好想知道，你會問對面明明唔識噶，可唔可以借嚟夾一夾啊？咁樣，我覺得細個係會發生啲咁嘅事情。 有噶，有噶，有噶。咁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唔可以搭台啦。 係 啊， 啊，小心啲啦。 見到疫情放緩，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出多啲去行下、食下、買下。特別咧去到商場啊、時裝店等等嘅時候咧，都可以買到自己心頭好、食到想食嘅嘢。好多時，如果你喺南洋啊、新加坡、馬來西亞咧，一路行嘅時候，可能會聽到佢哋講一句嘅，扮扮架、扮扮跨、扮扮啤，咩嚟嘅咧？喂，都係同促銷有關噶，但係點解咧？白元浩轉頭話你知。最近經濟真係麻麻地，就算出嚟行街食飯買嘢咧，都會咧就係揾一啲實際啲嘅，可能係中意食啲嘅商品同埋食物。呢啲嘢咧真係要度過諗過先得噶，商家都知道嘅 ，sales 都知道，所以佢哋就會同你講啦，扮扮架、扮扮跨、扮扮啤，意思即係話，喂，慢慢行、慢慢睇、慢慢買啊。如果去到餐廳嘅話咧，可能佢哋就會同你講，唔講嘅，慢慢食，慢慢食都可以話埋俾你聽點講嘅。就是笨笨隻，喂，呢份早餐可以慢慢食喎、喂，呢份早餐也使笨笨隻喎。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囉，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林慧？ 点啊？好挂住你哋嘅，头先一路听住你哋把声嘅时候。 哦，我以为阿 O 即刻揾你去诶，点样教佢维修家私啊？ 哦，咁又冇，诶，我都要研究一下，即系有好多新嘅嘢咧，我哋都要不断咁样去学习嘅，即系无论系旧技术定还是系新嘢啦。头先你哋咪讲咧，诶，买报纸而家好少人买嘅，咁而家好多人都中意拎住个电话啦，连通讯都系啦，好少讲电话，就反而系多咗 send 信息啦。好似我哋咁啦，我哋今朝都有通讯啦，系咪先？你有冇发觉我哋啲群？群组嘅信息咧，阿钟哥咧，你原来好惯性咧，都会用某啲表情符号嚟答我哋嘅。 系哦， 系啊， 你哋去嗰几个， 但系佢系好常用嘅。 系啊，系啊，系啊，佢有几个表情符号系极常用，同埋我成日一见到咧，我就算唔使睇嗰个系边个个名嘅显示出嚟，已经知道系钟哥嚟噶啦。 系，点解我用嗰啲你哋唔用嘅？ 你用啲咩咁奇怪啊？ 你有冇留意？ 嗰个手瓜嗰个啦，即系努力努力啦。 系啊，呢个都常用。 跟住双手合十嗰个多唔该 唔 该 啦， 系啦 系啊系啊。 咁一个石石啦， 系啊， 即系辛苦你哋啦，咁样嗰个啦，咪嚟嚟去呢几个啦。 同埋仲有一个笑到喊噶，你都系成日用噶。 因为我觉得呢个好有趣嘅一个符号嚟嘅。 嗯， 笑中有泪嘅，笑中有泪咧，系一个好有趣嘅符号嚟嘅。 系呢个系你嘅定义系咪？ 因为充满矛盾啊，又要笑又要喊。 好啦， 充满矛盾。 我想话你呢种矛盾咧，可能真系要去翻咁上练力咧，先经历到啦。 点解咧？ 因为咧，而家原来咧 set 世代，中国你知唔知咩叫 set 世代啊？ 我都听过下嘅。 系啊，原来佢 总之唔系我嗰个世代。 原来佢哋话咧，即系96年打后去到2000年后嘅 set 世代， 系啦嘅 set 世代年轻人咧，佢话你头先嗰啲表情符号咧。淨係上咗年紀嘅人專用嘅咋， 過時啦！ 你又似你話， 佢 你又似啦！ 嗱， 唔識貨啊！ 佢哋而家咧將佢區分為咧，即係話係上一輩會用嘅表情符號，同佢哋 Z 世代用嘅表情符號咧，完全係唔同嘅解讀啦。首先，同埋用嘅嗰個選擇咧都好唔同喎。嗱，舉個例啦，原來咧 Z 世代咧佢哋中意用乜嘢咧？會用一個骷髏頭嗰個表情符號啊？有冇印象啊？ 有。 我哋反而比较少用啦、 啊， 即系你以为中毒先会用噶嘛？ 系啦，因为你好似个感觉觉得，好似唔系几吉利喎呢个符号咁样。但系原来咧，呢一个咧就系佢哋演绎啊，钟哥头先讲笑到喊嗰个符号嘅意思。 我就系用骷髅头啊。 系啦，原来佢话呢一个符号咧，佢哋嘅意思系代表真系好好笑啊，笑死我啦咁样咯。 同埋有一个咧，佢哋都中意用嘅就系戴住一顶牛仔帽嗰、那个。 戴住顶牛仔帽嗰、那个，嗰、个系代表咩啊？咁 嗰个都系笑噶， 系咩？ 系啊，嗰、那个都系笑噶。 如果根据林慧静话讲，用骷髅头嗰、那个啊、就系代表好好笑。 系啊， 即系话我哋两个年代嘅分别就系，佢哋而家会笑咧，真系会笑到会死咯。嗱，我就唔会死，我最多喊嘅啫，我仍然在生。佢哋真系笑到要死嘅，咁即系呢个最大嘅分别嚟嘅。 O K， 呢个就系个分别。好啦，咁我考下你哋啊。有冇记得咧？有一个表情符咧，系一个人企喺度嘅。即系好细粒咁样嘅。嗰、那个人有冇估下觉得系咩意思咧？对于 set 世代嚟讲， 就咁企喺度， 系啊，就咁企喺度， 即系唔系跳舞，唔系喐， 唔 系跑嗰个， 就咁企动动嗰个啫。佢系一种情绪嚟嘅表达。 咦，我都冇用过呢个添啊！ 我都好少用，因为我觉得佢太细只啦。 想去厕所， 应该唔系啦。 唔喐得，多数咧啲人好急，唔喐得嘅时候咪冻直咗喺度嘅。 如果想去厕所，佢零零舍舍一个 WC 咁样。 哦，有个厕所，咁啊好紧张咯，即系企咗喺度系嘛？ 嗱，如果俾我估咧，我都系估咁上下嘅。但系佢真正嘅意思咧，系代表尴尬。 你讲紧系老一辈嘅人觉得尴尬啊？ 唔系，呢一个系 Z 世代嘅人觉得 尴尬， 呢一个系尴尬。 哦， 就会用呢一个符号。 系啦， 我如果我表达尴。但我唔用呢个噶， 用面红嗰个系嘛？ 面红或者有只手揞住块面， 系咯 系咯， 即系最近嗰个噶嘛， 系啦。咁所以即系唔同嘅世代对于一啲 emoji 嘅演绎又好唔同啦。咁当然咧，新世代咧除咗话对于啲 emoji 唔同之外咧，仲有佢哋嘅潮语啦。咁啊，考下你哋知唔知道有啲乜嘢2021年嘅新潮语？同埋咧，我想问下你知唔知呢句说话点解？ 喂，小姐啊，2021开始咗两个月都唔够 啊！但呢句说话 今年兴乜嘢？我点知啊？ 真系好多人讲，我都系最近咧，因为听得太多，我先特登去查啦。坏过海婷， 我喂呢个好耐，边系2021年啊？呢个 死我坏 过海婷啊嘛， 坏过海婷啊，钟哥 系啊，我坏过海婷 系啊。 嗰時我都成日喺度諗，阿朱海婷喺度嘅時候，點解你哋唔玩呢個 gag 嘅咧？ 邊敢啊？ 唔係嗰個來源係話，即係有人上網，就喺度即係有啲後生仔自己喺度講自己，去邊度壞啊咁樣。咁阿海婷食兩支煙定三支煙，同時間佢好壞㗎咁樣。咁啲人就用壞過海婷嚟到取笑。 但海婷係邊個嚟？ 海婷咪佢個 friend 咯， 係啦，即係一個真係好曳嘅女仔。 我 friend 係啊，你都唔夠佢曳啊！ 冇錯啦， 海婷係一次過食幾支煙嘅。 跟住海婷咧就變咗一個 icon 啦， 係啦，就變咗一個 standard 啦， 個個都要用呢個嚟做標準啊，咁樣。咁我問下大家 ，OJ 點解啊？ O J 好老好老土咯， 好老土啦， 即系， 哎呀好叻啊！咁 呢个好耐啦，呢个 唔得，我要问到你唔识 L M K 咧， 唔系初二嚟噶嘛？ 唔系啊，唔系、啊。 唔系我谂起初二个 W 字头嗰、那个，呢、這个唔系喎， 唔系，因为咧呢个系本身办公室用语变成潮语嘅，所以反而系上一代流传俾新一代嘅用语嚟嘅呢个。 哦 ，L M K， 代表三个英文字嘅头一个字母啦。会系乜嘢咧？俾少少 tips 你啊，中间嗰个系 me 嚟嘅，即系到底系 L 乜嘢咧？ 啊 ，let me know 系嘛，俾我知道。 呢、這个好叻啦，好叻啦！咁啊，大概都系一啲新嘅英文字代表啦，同埋而家嘅新世代咧，又流行翻咧，中意用嗰啲咧，粤语假粤语拼音啊，即系譬如我就 NGO 咁样咧， 哦， 即系用翻呢啲方法嚟沟通，好似有啲摩斯密码感觉，唔知系咪咁样打字觉得得意啲啦？ 即系唔系净 系难睇嘅， 即系唔系净系沟通啊，即系沟都可能要 估估下， 学识呢啲。如果系真系沟通唔到， 你会叫佢，不如你 send 翻 voice message 啦，咁样我拼唔到，我搞唔掂啊。同埋不过而家都有好多贴纸噶嘛， 系啊， 系啊，即系阿 Barbie 都有好多啦， 你都有好多， 系啊，我哋都有好多啦。 你唔使争啊，你两个最多， 系啊， 烦到次次唔同。 emoji 已经唔能够表达到我哋嘅情绪啦， 冇错， 次次唔同啊，你 我哋用 sticker 噶。 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咧，龙翔道咧由于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啦，而家开始影响到挤塞噶。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啦，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咁龙尾就喺观塘道近住启泰苑。重复多次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由于有反车的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泰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嘅坏车咧，就大约喺八分钟前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车龙啦，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噶。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苏屋村中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现在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卫理道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果栏，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车龙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都是在这个入口附近车多，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出。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挤塞，龙尾海丽村。茶果岭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油塘道一段挤塞，龙尾就丽港城。在新界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车龙就在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元宵佳节，我丰收快活人送上莲子百合糖水。 曾公子，你咪想同我连生贵子百年好合呢？ 贵姑娘，你误会啦，我系想话再苦嘅莲子，只要一家人齐心炮制，都可以变成甜蜜蜜嘅糖水。 哦，程公子，咁你话呢？ 嘿、hey, ，只要系有林忆莲嘅莲子，我就欢喜嘅啦。 咁实在太好啦！我其实唔系今年，我系忆莲啊。 唔准啊吓！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 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同大家咧讲讲啊港股嘅预测先啦。假期过后咧，大市进一步上升啊，恒指咧一度突破31,000点嘅水平啊。虽然随住咧新经济股份咧获利回吐啊出现回调啦，但系咧好明显见到咧30,100点咧有支持位嘅。从技术分析嘅走势去睇啊，恒指啊已经确定咧企稳咗喺30,000点嘅支持啦，将会进一步再挑战31,000点嘅关口。究竟今次冲唔冲得到呢？正所谓星期一一定得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嘅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嗱 ，Jamie 啊，今年虽然咧就话少咗外出拜年啦，记得咧以往传统农历新年咧都中意一家大细咁样咧大宴亲朋友好，或者一齐去探一啲嘅长辈又好啦。啊，但系有冇发觉咧？有时咧去到十几岁嘅时候咧，啲小朋友又唔系，大人又唔系嘅青少年咧，就唔系咁中意跟住爹哋妈咪周围去。 诶，真系唔出奇，呢个岁数就不嬲都有啲尴尬嘅。 嗯，系咪就系我哋成日讲嘅反叛时期呢？ 嗯，我又好少会用反叛嚟形容佢哋嘅，呢个系佢哋人生必经嘅阶段。如果我哋反思翻我哋十几岁嘅时候，我哋又何尝唔系每样嘢都有自己嘅睇法或者自己嘅感觉呢？ 嗯，开始咧系同可能传统教落嚟或者父母咧就咁与生俱来教我哋嘅一啲观念咧，多咗一啲嘅冲击，可能就点解多咗啲自己睇法同之前谂嘅嘢唔同嘅咁。就可能会用一啲唔知系啱定错嘅方式嚟表达咯。 其实好正常嘅，当佢哋当青少年踏入青春期，佢哋嗰个身体同埋嗰个脑部嘅发展，就正正会去到一啲开始睇翻自己同，即系佢要开始审视翻自己同身边人啊、事情啊、社会嘅关系，佢哋都开始揾紧自己嘅角色同埋定位。所以佢哋咧有多啲睇法咧，系一啲都唔出奇嘅。 但系咧，好多时呢一啲大家嘅睇法之间咧，当佢沟通啊，又或者当佢讲自己意见嘅时候咧，就可能会引申到咧，家嘈屋闭嘅情况。 系，我成日都笑呢啲叫火星撞地球，因为大家都系差唔多斤两嘅嘢嚟噶嘛。 嗯，去到嗰一刻咧，先至去沟通啊，先至去谂点样解决咧，可能情绪就会主导咗理性啦。 诶，其实系噶，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好建议咧，如果大家即系本身个关系系唔错嘅时候。即系大家喺一啲轻松嘅气氛，不如讲定。如果有一日我哋真系嗌交，或者有啲意见上好不合嘅时候，到底点样可以话到俾对方听？我唔想再继续呢个讨论落去，因为我觉得再咁落去会伤害大家嘅关系。咁我听过咧，有啲就好叻嘅，佢哋咧会可能预先整个停战牌贴喺房门，或者贴喺一个地方，动一个牌出嚟，咁即系话俾大家听。诶，我真系唔可以再继续沟通啦。你等我拎走咗呢个牌，我觉得我平静咗个人，我哋先至继续就嗰件事去讲翻。 都可以嘅。 嗯，但我谂呢一个方法咧要沟通得好清楚啊，唔好俾人以为你扮闷系发脾气。 我哋都唔建议噶，同埋其实如果去到扮闷去表达自己嘅愤怒咧，其实可能已经太迟噶。 嗯、 我成日都讲咧，就系家长们即系自己做咗咁多年人啦，或者其实或多或少对自己嘅情绪嗰个掌控咧，个技巧应有机会系比青少年人多少少嘅。 系， 咁我就唔好去到咧真系最猛嘅时候咧，先至叫停自己，因为有机会已经叫唔停噶啦。如果我哋将我哋嘅情绪俾个分数，或者我哋嬲嘅情绪俾个分数，零分去到十分，我哋成日都话啊，五分六分，你好开始叫停自己啦。 但系都要喺嗰一刻咧，有呢个意识叫停自己先得。 系啊，所以我哋咧，即系其实不论咧处理任何人际关系或者即系人际关系上嘅冲突咧，我哋都讲啊，我哋其实可以预先咧都留意一下，到底平时真系嬲起上嚟咧，你嘅身体有咩反应？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自己即系拉紧晒啲肌肉啊，有啲就会觉得诶、哎、开始唞气，开始有啲急促啊，讲嘢越嚟越快啊，嗰啲已经系一啲身体嘅信号。话紧俾你听，哦，你开始嬲啦。因为当我哋十分系你准备要爆嘅分数，如果五分，我哋已经可以叫停自己，我哋可以减低自己真系去到即系顶点嘅机会。但系如果我哋去到八分先叫停自己，我有啲担心会赶唔切啦。 嗯，但系我谂就真系比较少人会咁经常留意住自己嘅情绪指数到底去到边一个点、啊。 都唔出奇嘅，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学习嚟嘅，因为我相信其实好多时候咧，父母之间同青少年期仔女之间嘅冲突，唔一定系。即系好多时候佢哋系因为真系好紧张啲仔女，佢哋好担心佢哋可能会做咗啲嘢会伤害到自己，所以佢哋通常呢种猛症咧，其实底下咧系一份在乎同埋一份关怀嚟嘅。咁、但系喺一个好典型嘅香港社会里边，我哋从细到大父母都会系嗰个紧张嗰个情绪或者嗰个愤怒嘅情绪盖咗自己真正嗰份关心啦、担忧啦。如果我哋可以反而平静翻个人，讲翻俾佢听，唉，其实我真系最担心你点点点，事情可能已经唔同咗嘅。 其实都系嘅，任何方面咧，任何方式嘅沟通咧，其实都唔会破坏个关系。但系咧，只要简单一啲，可能系讲嘢说话，又或者系一时之间控制唔到情绪咧，而做出一啲头先，譬如好似讲啦，扮闷啊，或者掟嘢啊，甚至乎系好大声咁喝啊，当然绝对就唔应该动手啦。但系呢啲全部嘅行为咧，反而就会好破坏个关系啦。 其实是的，咁到最后你都是即是做父母的都是在意仔女的安危，在意他们是不是平安的啫。咁、如果破坏了个关系，他的安危他的平安你完全表达不到这个信息的了。 嗯，如果可以的话呢，其实做小的又好或者做大的又好，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退一步真的会海阔天空的。 这个都是一个互相的学习来的。当大家可以有一个机会坐下去讲回、我猛起上来的时候呢、我想你怎样，当我告诉你我很猛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冷静的空间，或者我需要一杯水，那就看看真的尊重大家预先谈好了的一些情况可以怎样去降温，那其实就最好的。 嗯，而且我觉得呢，沟通是要持续的，即是不能够今次讲完、原来好像会吵架的，下次就不出声。反而是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呢，等大家知道了、原来大家的情绪反应是这样的。到再一次尝试去沟通的时候呢，就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有默契咯。 有时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自己的仔女或者自己的仔女见到妈妈爸爸做得好，或者调返转父母见到自己仔女做得好，都不妨讲一句，你上次冷静到个人呢，其实我觉得真係令到个气氛好咗、都俾佢即係都认同返大家嘅付出，咁样呢个关系先至可以互相建立起嚟嘅。 嗯，好啦，咁今朝听咗 Jamie 讲咁多啦，希望我哋喺亲子关系呢，自己做父母都可以上到多一课，喺经验嘅累积之中呢，大家都可以更进一步啦。唔该晒 Jamie。 好啦，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 系啊，又讲翻 sofa 先啊。咁你一定会谂啊，喂，又讲头先咪讲咗咯，咁啊有个新研嘅话题啊，有啲外国嘅专家咧解拆一啲情侣啊，八种咧唔同嘅 sofa 坐姿咧，反映你嘅感情关系啊，有啲唔同微妙嘅变化咁样，系啊。咁啊，唔知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啦，会系平时点样即系坐喺 sofa 嗰度啊吓？咁啊，如果热恋期嘅话咧，一定系糖黐豆咁样啦，手牵手咁样坐啦。咁、但系咧，如果你系比较分开坐，而且分得好开嘅话咧，咁、根据专家分析咧，就话啊，已经去到天各一方啊。 唔系呢个好容易解决嘅啫，你买双人 sofa 咪得咯， 买张细啲 细啲嘅，你一定要黐埋，你冇得分开啦， 贴啲咁样啊，其实。都讲得好啱喎，咁另外咧就仲有讲啊，专家就话咧，如果大家坐 sofa 嘅时候系翘脚嘅话咧，就代表咧 嗱翘脚啊， 翘脚即系翘脚而坐，即系通常我哋坐喺 sofa 就通常摊喺 sofa， 咁有啲咧即系翘脚坐咧，就系代表咧有秘密咁样， 哦， 系即系男女。雙方咧有啲嘢隱瞞住對方就會， 呢個習慣。 翹腳係咪即係話唔得放鬆啊？佢個坐姿即係仲係好似好緊張，係啦。 講就咁樣講啦，我就唔係好信。通常我哋翻到屋企咧，都係攤喺 sofa 嗰度啊，或者咧即係挨喺戀人旁邊啊咁樣。咁佢都有講嘅，即係如果你即係個女仔個頭咧係枕喺個男士嘅大腿上邊咁樣一齊食住薯片煲劇嘅話咧，係代表咧蜜月期同埋親暱嘅。咁呢個畫面好簡單。 如果呢個咧，你又要買翻張大啲嘅 sofa 啦。如果你買張雙人 sofa， 你冇可能挨到落大髀度嘅， 係啦， 太窄啦。 係啦，但係講到 sofa 呢一樣嘢咧，你又要諗下你間屋擺唔擺到 一張 sofa 先啦。 一張 sofa 先啦。有好多朋友其實真係榻榻米嘅咋， 係啊係啊， 即係居住嘅環境可能都真係即係未必擺。到一张 sofa 咁紧要咯， 系啊。不过其实一对情侣喺屋企，即系能够坐埋喺同一个 sofa 上面一齐睇紧同一套电视咧，其实我觉得关系差极都有谱噶啦。好多时候我听啲人讲啊，就算两公婆又好啊，一对情侣同居又好咧，大家都系喺各自嘅空间做紧自己嘅嘢噶嘛，系啊，即系能够大家喺同一时间做紧同一样嘢咧，都算系一个即系关怀嚟噶啦，我觉得。 你去到关怀呢个字眼， 即系你肯放弃自己嘅一啲自由，或者你可能未必两个人同时间嗰、那个时间都想做嗰样嘢噶嘛。even 你睇一套戏都好啦，有啲人可能我得闲我睇。先咯，咁样即系有个规矩噶嘛。即系如果大家煲紧同一套剧咧， 要等埋， 系要等埋，系啦，唔等埋真系唔爱我咁样噶嘛。 咁系，唔等埋真系唔爱你噶。 系咩？ 梗系啦。 咁如果介绍一套戏俾你睇，你迟迟都唔睇咧， 即系唔爱你咯。仲要系咪都唔爱你？ 系啦，钟哥，你最后睇咗嗰个 睇咗对 call 未啊？ 你讲啊， 我仲未爱佢啊，仲未 啊。我哋由上年年尾讲到依家，你真系唔好怪我太长气啊。其实都系关心你啊。 2021年大计、我要睇咗只歌佢。 好、 可唔可以系二月大计啊？喺呢个月里面睇咗佢啦， 宽松多一个月啦，三月 个零钟啫， 睇咗佢啦，俾下面啦，大佬。 每只狗狗都会老，今朝早就想同大家讲下治娃娃狗仔去到年老嘅时候出现嘅一啲特征。治娃娃属于小型品种狗，相对嚟讲已经算是比较长命，一般大约有14至到20年寿命。但是随着狗狗年龄增长，亦都会有老年病的问题。如果你屋企的狗狗有以下几个特征，那就很可能表示它已经老了。第一，就是毛发失去光泽弹性。当治娃娃年纪大的时候，他的眼睛和鼻哥周围等等的面部毛发都有机会出现白毛，而且体毛会开始失去光泽，显得比较暗沉。第二，就是尿频失禁。当治娃娃老狗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主人千祈不要过分责骂，应该尽快找出成因才是宠物主人应该做的。第三，就是关节的问题了。如果老狗有上落楼梯困难，行动比较慢，后肢步幅比较前肢细的问题，可能都是关节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就应该请教兽医，是不是需要给老狗进食补充营养品。第四，就是肥胖。老狗变肥了之后，可能会引起更加多身体机能上的问题，例如是心脏病、肾病等等。 所以千祈唔好因为狗狗年纪大咗就忽略咗肥胖嘅问题。鍾意宠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係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就接通咗电话，旁边有 Kitty。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啊 ，Kitty。我知道你咧打电话上嚟咧系想送祝福嘅。 系啊，我想趁呢、這个新年流流啦，就送上祝福俾大家啦。 嗯， 我希望咧今年咧好过旧年。 嗯， 就持续向好。大家真的可以安心出行，同埋希望各行嗰啲生意咧就回复啦，多啲人有公开，大家开开心心、健康平安。 系，都希望个经济可以快啲复苏咯，嗬！即系如果佢可以繁荣稳定嘅时候咧，咁就个个都有嘢做咯。 系啦，咁就人人公开就最开心咯。 嗯 ，Kitty 你自己本身有冇做嘢噶？ 我提早退休啦，不过而家系做下兼职，打发时间咁咯。 嗯，咁喺你嘅角度，搵兼职会唔会都比以前难咗啊？ 我之前都好少搵嘅，不过可能我年纪大啲，所以有啲困难咯。 咁啊，大家一齐努力啦！无论系咩岗位、咩年纪，正职又好，兼职又好，甚至乎系炒散做散工都好咯。有时都冇办法噶啦，即系佢哋有啲时势咧，都可能要做住先。咁然后睇下咧，挨下一个月，挨下两个月，当一切都好起嚟嘅时候咧，咁就大家都可以安安乐乐，有啖安乐炒饭食下咯。 系啊，大家继续忍，继续等咯，迟早都会好嘅。有一天，我觉得 呢一年咧，我觉得都系训练我哋所有人一齐咧，有一个坚忍嘅精神。 系啊，坚忍。 系啊，真系要忍过去。 系啊，咁我希望凭住一阵间播嗰只歌咧，我祝福大家咧日日都过得好，四季都平安。 多谢你电话 ，Kitty。 好多谢，多谢，拜拜， 拜拜。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 早上时间9:24啊，喺呢个时候咧，同大家睇睇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啊。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咧有反车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系非常挤塞嘅。龙尾咧喺观塘道近启泰苑，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同埋清水湾道往龙翔道挤塞。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行驶啦。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喂，早晨啊 ，Kitty。 系，我都喺度啊，阿 O 都喺度啊。 系啊。 早晨啊，哦。 系，早晨 ，Kason。 我都健在啊，真系好啊。 系啊， 我哋最紧要， 最紧要百毒不侵，身体健康。 系啊，喂，嗱，今日咧，既然大家想百毒不侵咧，就同大家睇睇啦。今晚7:07咧，《医生与你》啊。咁啊，《医生与你》咧，今次嘅处境剧咧，就系咧呢一家人咧，李氏家族咧。就啊走出去飲喎，咁啊一大包二包咧打包食物啦，咁啊拎翻屋企啦，啊點知啊壞咗道門啊，咁啊諗住打開嘅時候咧，哎失平衡咬柴喎， 嚇 係啦，咁咬柴之後咧，咁啊梗係咧一家人裏邊咧就好多又好緊張啊，又話要點整啊咁樣，咁但係咧醫生就發覺咧原來啊。里面嘅其中一个主角系Eason咧，佢平衡力差，咁、所以咧就系连去开门嘅时候都咬柴咁样。 哎，有啲人系 特別係咁樣。我有個親戚咧，佢成日行路都撲親噶，真係就嗱細個可能你會笑啦，啊佢成日都撲喺度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可能真係有要睇下醫生幫下佢。 可能嗰啲耳水不平衡，或者有其他嘅誘因令到點解成日行路都企唔穩。 有啲就扁平足咯，因為嗰個腳屋咧冇咗啊，所以咧佢行路咧，即係等於你以前細個咧。走去买对蛙鞋，跟住喺沙山度行咧，咁咪好容易跌咯吓。啲女仔都系噶，如果佢着晒嗰啲好厚嗰啲松高鞋咧，你冇咗嗰个脚屋嗰个弹性咧，咁啊会比较麻烦啲。好啦，咁啊今集咧，咁啊医生就会讲下啊，乜嘢人都经常无缘无故咬柴嘅咧，咁样。有啲咧就系话拉，原来咧可能系。同韌帶受傷有關啦、或者佢嗰個腳眼啊等等啊，搞到佢咧慣性咬柴，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睇睇啦，今晚八點啊鏗鏘集啊，就係講關於呢個公務員宣誓嘅，係啦，咁啊跟住咧就話今日都睇到啲新聞啦，就話啊有啲政府部門咧，佢嗰個流失量咧比起舊年咧高咗一倍、哦，有關唔關事咧咁樣？啊，真系唔知噶吓，呢、這个世界系、或者有啲人系纯粹咁啱嗰个时间，佢又离开，或者有更好路数。 系有好路数咧，可能 系啊。好啦，咁啊，但系咧有条路咧，就有啲人咧就唔中意行好路噶，中意挑战啲难度高嘅。咁去到呢一个九点半啊，九点半一齐闯天下无极行咧。咁啊，主角啊史提夫咧啊，今次就去到亚曼入去呢一个咧。峡谷啊，即系我觉得峡谷呢个名好得意嘅，啊峡嘅即系代表好好涩啦，系咪先？咁但系我哋有个叫大峡谷噶嘛， 系又大又窄，咁到底佢系大定系 窄 咧？ 窄咧咁样，哦， 系啊，咁今次咧去到亚曼呢个地方咧，因为亚曼咧就好热噶，即系喺沙漠附近啦咁样，咁佢咧就会喺即系男主角啊呢个主持咧就喺50度高温底下咧游绳落峡谷。亦都係咧，即係有史嚟咧最長嘅游繩距離喎，係400米啊！ 哇！ 400米，你即係諗下十幾層樓啊嚇，咁樣咧就，但係咧因為又咁熱啦，所以咧好擔心咧嗰條繩咧個摩擦力會令到條繩啊辣着啊，所以大家就要好小心個下降速度。但係咧下降得太慢咧，哇又會咧嚴重缺水喎，咁同埋抽筋嘅嚇。咁落到下邊之後咧就哇喺～周圍咧就有啲毒蛇啊、蠍子啊等等，即係簡直好似玩呢一個嗰啲咩電子遊戲咁樣啊，係啦。咁啊，跟住落嚟，哇！喺咁熱，落場雨係咪好咧？咁啊，對唔住喎，原來落雨之後咧，佢哋呢啲咁嘅地形咧，分分鐘咧會令到洪水咧就走出嚟㗎。咁所以佢哋咧都要。盡快離開啊！咪都幾刺激㗎，咁聽落今晚係咪先？ 哇！ 你睇就刺激 喎，係 啦，佢喺嗰度就真係好危險。係 啊，過關喎，真係好似。 咁但係有冇大發覺咧？我介紹節目嘅時候咧，係冇講呢個日常八點半嘅。 點解咧？你一定有你嘅原因嘅。 請講。 嗱，我估啫，我估啫。今晚呢個日常八點半咧，係變咗異常八點半啊！係啦，係咧就播咗啲重播節目，因為咧我哋認識其中幾個主持咧，係啦，泰山啊， 係竹篙灣 啊，傑玲啊， 係啊，傑玲啊咁樣咧，阿瑞文啊，都去咗竹篙灣啊嘛，好啦，會唔會係呢個影響咧？今晚啊，留意下啦。 好，唔該 ，Kason，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回升至20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感到担心。他说年初一至年初四长假期间，市民多活动和聚集会为疫情带来风险，相信年初七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后的情况暂时未反映出来。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当局会监察情况，尽力找出传播链，已经运抵本港的科兴疫苗优先群组明天起可以预约接种， 陳肇始說政府網頁未提供資料哪些人適合接種，他說根據聯合科學委員會的建議，60歲以上人士如果接種好處大於風險，但如果是長期病患有嚴重或未控制好疾病的人士，或者85歲以上身體較弱者，應該先取得醫生建議，而現時亦未有數據支持孕婦接種。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中美关系过去几年脱离正常轨道，陷入建交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根源在于美国前政府出于自身政治需要，对中国的走向和政策作出了严重误判和歪曲解释，推出各种压制打压行为，为两国关系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在北京出席一个论坛的王毅又说，中美关系要拨乱反正，重回正轨，首先需要打破由各种对华错误认知而人为砌起的高墙，真正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读懂中国。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已经就伊朗扣押几十名双重国籍人士开始与伊朗进行沟通，他批评伊朗的做法是彻底的暴行。伊朗近年扣押几十名双重国籍人士，包括几名美国公民，主要针对间谍罪名。沙利文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总统拜登政府的优先工作是希望让这些美国公民安全回家。伊朗传媒报道，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未有直接 的通话，任何通讯都是通过瑞士大使馆交换，强调伊朗政府还未和华盛顿讨论美国囚犯的事。英国泰晤士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考虑放宽特朗普政府时期对伊朗实行的制裁的可能性，以便恢复与伊朗就核协议的谈判。英国至今有超过1750万人完成接种第一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61万人完成接种第二剂。另外过去一日新增9800多人确诊，215人死亡。数据显示新增确诊和死亡的人数正是下跌。首相约翰逊期望在七月中完成对所有成年人的首剂疫苗接种，较原先预计在九月为早。约翰逊将在当地星期一和内阁高层举行会议，研究逐步解除封城的路线图。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星期三四风势较大，云量较多。现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30903点，升259点，成交金额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92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4点，跌1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小米集团30.6跌5仙，腾讯控股744蚊升3蚊，港交所586蚊升19蚊，阿里巴巴254.6跌2.4，美团430蚊升6.4，中移动55.25升0.5，友邦保险103.5升2蚊，中国平安95.25跌2.5。紫金矿业15.26升1.26，快手387.2跌咗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5.52，瑞士法郎0.896，加元1.259，人民币6.458，英镑对美元1.404，欧元对美元1.213。澳元兑美元0.79，新西兰元兑美元0.733。 日经平均指数报30384点，升367点。港金现价报1651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56美元，卖出1789.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虎山道桥底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亦都影响到咧就系伟业街出翻去观塘道挤塞，排到德福花园对出。咁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就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咧，排到飞鹅山道对出。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类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虎山道桥底咧有反车嘅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挤塞。观塘道嘅龙尾排到去启泰苑，伟业街嘅车龙咧就去到德福花园对出。新旧清水湾道落坪石亦都受到影响啦。新清水湾道嘅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旧清水湾道落坪石咧就排到飞鹅山道对出。咁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跟住环澳路咧，亦都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百胜角路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跟住环澳路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百胜角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同埋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都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排到去龙盘苑，因为受到伟业街天桥去翻启翔道挤塞咧就影响噶。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太平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入翻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嗰条支路车多，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喺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有确诊者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好彩。早几日我如常咁去快餐连锁店食早餐，限聚令放宽咗，自然人都多啲。嗰日喺我右边企咗一对年轻夫妇，大约30岁左右。突然之间有一个小朋友从后面走过嚟，睇佢嘅样应该系3-4岁左右。 佢走到去呢位年轻太太嗰度，从后边好用力揽住佢，然后大声叫妈妈。我见到呢个画面真系觉得好温馨，但系同一时候喺我左边传嚟另一把女声：衰女，你阿妈喺呢度啊！我回头望过去，又企咗一对年轻嘅夫妇喺度，又系大约30岁左右，两个都笑笑口。好明显呢对夫妇先系嗰个细路嘅爸爸妈妈。我再望翻个细路，佢又笑笑口走翻去呢对夫妇嗰度。虽然个细路叫错第二个女人做妈妈，但系佢嘅亲生妈妈叫翻佢嘅时候，一啲责备嘅感觉都冇。呢个画面里边一共有六个人。两对夫妇，一个小朋友同埋我，有五个人喺度笑，但系我真系一啲都笑唔出。你会问咁温馨嘅场面，你都笑唔出？大家谂深一层啦，呢件事真系好彩嘅咋？点解大家仲会笑得出？如果呢个细路系认错爸爸，唔系认错妈妈，你估会点呢？个细路喺后面揽住个爸爸，然后大声叫爸爸。你估之后会发生乜嘢事呢？仲会唔会系个个都喺度笑呢？你会唔会谂多咗啊？童言无忌啊嘛，叫错咪叫错咯。你谂清楚啲啊，就系、是、因为童言无忌，大家都会觉得佢唔会讲大话咯。如果佢真系叫错爸爸，相信呢位年轻嘅妈妈一定会用一种非常怨毒嘅眼光望住佢老公，佢脑里边会有4800多种唔同嘅谂法即时浮现出嚟。老公见到咁样嘅眼神，只系得两种反应，一种系好坚定嘅眼神回应翻佢老婆怨毒嘅眼光，另一种系唔敢有眼神嘅接触，作贼心虚，从而好大声又冇乜信心咁同个细路仔讲：你认错人啦！但系无论系边一种，你今晚都好大件事噶啦。至于呢位细路仔嘅亲生父母又点？呢位爸爸听到佢嘅细路仔叫另外一个人做爸爸，相信只会得一个反应，就系、是、立刻用一种比嗰个女人更怨毒嘅眼光望住佢老婆，而佢老婆又会用一种比嗰个男人更坚定嘅眼光回应翻佢嘅眼光，但系两个都唔会笑得出。相信唯一冇变过嘅就系呢个细路咯，佢只系会识得笑。今次呢件细路仔认错人事件可以圆满结束，其实只系好彩。好彩个细路认错妈妈，唔系认错爸爸。如果唔系，两个家庭就会多咗一条刺。至于嗰个冇俾人认错嘅爸爸，佢点解会笑呢？系因为佢觉得个小朋友好可爱所以笑，还是系觉得自己好彩呢？我就唔知啦。所以有一句说话专系俾细路仔听，唔好有胡须就认老豆啊！呢句说话谂深一层，真系好有警示作用啊！因为如果认错爸爸，好大件事；认错妈妈，反而皆大欢喜。细路，好彩唔系必然嘅，运气亦唔会跟你一世。人生嘅道路好漫长，下次小心啲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深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朝早崔神厨房想介绍一个大人细路都啱食嘅食谱，系一个小食食谱嚟嘅。其实系一个咸咸香香嘅饼仔，一次过整一大盘，整好咗咧入落去个玻璃罂嗰度，得闲下午茶嘅时候攞几块出嚟食，都几滋味噶。呢、這个食谱就系葱香脆薄饼仔啦， 吸引喎、 哦，吸引系咪？ 吸引，我中意食呢啲嘢。 可以攞一罂翻嚟俾大家试下。 因为有个传统嘅香港品牌咧，咪有嗰啲葱油饼嘅。 哦，系咪鸡味嗰只？ 系啊，类似嗰啲啦，即系食完个口好臭嗰啲咧。 系好香，香葱啊嘛。 但系 但佢又有蒜味系嘛？ 好中意食噶，细个停唔到落嚟。 哇！但系咧食完之后咧，尤其是夜晚啦，第二日必定肿啊，因为太咸啦。佢真系好好食嘅。嗱，今次呢个饼仔咧就健康好多，因为自己动手整啦、嗯，就冇落咁多化学嘢啦，或者调味料啊，亦都唔多嘅。咁佢最主要个香味咧就系嚟自个芝麻啦，同埋香葱。咁可以幻想到嗰个脆饼仔其实细细粒，你当系即系茶点仔嗰啲，一咬落去咧其实有少少蛋香味。嗰一啲嘅脆饼做法咧好简单，材料咧应该唔使特登喺出面买啲乜嘢噶啦，鸡蛋啦，咁啊加少少嘅粟米油啦，再加少少糖啦，就打匀佢，咁然后咧就筛入一啲嘅面粉啦，然之后咧又系搅匀佢，最后咧就加埋一啲切咗嘅葱粒碎啦，再加埋大量嘅芝麻，亦都系搅匀佢，咁个蛋糊里面咧就变咗有葱啦，有芝麻啦，咁有少少糖调咗味啦，咁同埋有蛋香，咁点样？成咗一个糊咧，就系面粉，就系咁简单啦。咁、 okay. 然后咧就可以将佢挤放入嗰啲挤花袋嗰度啦。咁啊挤少少一下一下咁样咧，就变成一个饼仔。咁你中意可以大块啲都得嘅，不过细块啲我就觉得过瘾啲。咁、然后咧就摆落焗炉嗰度焗。150度焗十零二十分鐘到啦，咁睇翻 你會睇住嘅，同埋 你會睇住嘅係啦，同埋你開始聞到香味嘅時候，我成日都話焗爐咧，你要同佢做好朋友咧，你真係唔可以擺咗入去就即係全神貫注做其他嘢，即係你頂籠幾分鐘之後，你都要望一望，你會唔放心嘅。咁大概你 feel 到我差唔多咯喎，你就可以攞出嚟。咁你入落嗰啲密實罂嗰度咧，咁其實都可以食幾日噶。 呢、這個都幾好喎！頭先你講話茶點咧，即刻令小弟。想翻起咧，旧时幼稚园年代咧，即系被老师获分派一两块饼干咧，好开心噶啦， 系 啊， 反而依家就少咗话晏昼三四点可以攞啲饼干嚟食下。不过我估office 即系 OL 或者做办公室嘅人咧，系多啲呢一下嘢嘅， 系即系去到三四点口痕又想 take 个 break 咁样， 系啦，又觉得自己唔系好饱咁整几块饼干食下咯。咁薯片又好 heavy。饼干就个感觉上冇咁罪恶感， 同埋呢个自己整咧，佢冇咁咸啊，即系冇咁多嗰啲唔知系鸡粉啦定系乜嘢，即系你出面买嗰啲饼干，头先你讲嗰只咧，都系好咸噶嘛。 系啊， 咁呢个就会好啲，同埋呢个咧，你真系一开咗一个壶咧，你系可以整到好多块细细块，又可以请人食，系啊，就可以开心 share 啦。 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 哇！今日享乐时代，我哋齐晒人喎、啊， 梗系啦， 系啊，咁啊有啊林慧啦，有白元浩啦，好啦 ，Kitty 啦，同埋钟哥喺度嘅， 系、yeah. 啊。嗱喺讲享乐时代之前咧，要同大家讲一宗嘅特别交通消息先啊吓。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虎山道桥底有反车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龙尾咧系喺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亦影响到咧伟业街同埋清水湾道往龙翔道非常挤塞。咁啊，驾驶人士咧就要留意考虑改道行驶啦。咁啊，意外嘅嘢就大家预计唔到啦，但系咧就听咗头先嗰个，记住系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吓，咁、大家注意一下啦。 所有道路使用者，大家都俾啲耐性啊吓。 系啦，慢慢忍让啦，慢慢等待啦。不过有时咧，我觉得咧，有啲嘢咧越摆得耐咧，就越有呢一个风味噶、 你唔系话感情啊嘛？摆得耐就有啲感情。 喂，如果能够有一段。 段感情系摆得耐咧，即系细水长流咧，咁、当然都系一件好事啦。咁、今日讲享乐时代咧，想同你哋讲一样嘢咧，就系、是、我最近做咗呢一件事咧，我觉得好有情怀啊，就系睇旧相簿啦。嗱，我首先问下你哋先，你哋细个嘅时候咧，多唔多机会影相，又或者有冇留低好多以前嘅相片咧？仲？ 嗯，我细个已经用数码相机嘅， 系咩？你未来嚟噶，钟哥，冇理由噶， 梗系有啦。不过咧，即系我自己细个啊，就屋企唔会太多相嘅，咁、因为冇相机或者影相，对于我哋嚟讲系奢侈品啊嘛。 系 到十零岁开始咧就多啦。 嗯，即系因为嗰阵时开始自己家中有部相机， 系啦系啦系啦，就开始有、 我自己细个咧，因为都几中意影相啊，所以屋企人咧几乎系。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本本相簿，即系譬如写住一个月，即系细个 B B 嘅时候特别多啦，一个月一本啊，两个月一本啊，后屘大大下就可能一年系有两三本咁样啦。 哇， 系啊，即系会储好多相喺度， 真系。 其实你而家都帮你个仔影唔少啦，白元浩。 我摆晒上网啊，系啊，因为现代化、数码化啊嘛。 佢直头拍片啊，佢相都费事影啦。 系，咁其实都好正常嘅，即系做父母都系有一个心态，好想记录低啲小朋友嘅点点滴滴啦。特别而家，因为即系唔使钱啊嘛，以前都要考虑菲林，再谂下点样晒，又要好小心翼翼。我好记得咧，我细个咧影过一桶菲林咧，跟住唔识得拆出嚟啊！我攞去晒嘅时候咧，嗰桶菲林完全晒唔到相出嚟咯、 走咗光啊！ 走晒光啊！呢一个系即系一个儿时觉得都几惨痛嘅经历啊，记到而家。咁而家好啲啦，而家真系即刻影完又即刻睇到啦。咁、甚至乎有好多人影相嘅时候，亦都可以自己对住个镜头慢慢影到靓为止啦。咁点解突然之间讲呢一个系一个享乐咧？嗱，你知啦，疫情期间真系唔鼓励大家出去嘅。虽然而家啲数字叫做好似好啲啲啦，但我又觉得未稳定噶嘛。咁啊，中意喺屋企咧揾啲嘢做下。咁于是有一日咧，就开始咧，我发觉我啲年纪唔知系咪开始大咧，就中意话当年。 哦，怀旧系 啦， 怀旧老啊。 开始咧，我除咗 唔系衰老，错老啫，错老钟哥， 我唔敢讲，因为我发觉我同阿钟哥用同一个表情符号。 衰老啊！ 系我开始慢慢步入咗呢个年纪，开始中意讲以前细个啲嘢，即系当年咧就点点点。尤其是因为我升咗咧嘛，而家做咗人阿妈咧，咁有屋企有个细过我咧，要听我支笛噶嘛。咁我就要同佢讲啊，诶细个嘅时候咧，妈咪都做过一啲点样嘅事噶咁。咁啊，由 你可以唔讲噶嘛， 唔系 个女问你，你阿妈你以前点噶？我点知啊？我都未试过，咁咪得咯。 记得啦，适当地讲啦。都系讲啲讲啲嘅，其实咁啊会抄翻啲旧相出嚟俾佢睇，因为我女咧而家系读我细个读嗰间幼稚园啊，系啊，咁所以我其实咧嗰日最初嘅目的咧就系好想揾翻我以前幼稚园嗰张班相，系啊，以前嗰个年代已经有噶啦，即系譬如K1 系读边班就有一张系嗰个年纪嘅， 咁你个女一翻学会唔会喺你阴影底下噶？ 咩啫？咩意思啫？而家我以前都唔知几多老师锡啊， 我反而想知道以前教你嘅老师。咧仲有冇系教紧咧？ 有啊，真系有啊， 教两代啊！ 其实唔出奇噶，嗰阵时譬如我哋啲老师有啲啱啱毕业出嚟教，可能都系廿零岁开头，咁而家其实都系过咗。唔好讲几耐啦，都系一段时间啫，都仲系即系工作嘅年纪嚟噶嘛。 差唔多啦，白元浩讲得啱啊，就系即系初出茅庐啊。以前嗰代教我嘅班主任咧，依家就升咗级啦，即系做咗啲主任级啊咁样啦，即系都有翻咁上下。 好似做旗手咯， 咩啊？ 做旗手。 但系咧，我想讲一个现实就系咧，我真系试过嗱，我有试过同幼稚园老师相认啦，我亦都试过同幼稚园同学相认啦。嗱，讲得相认即系话。中间呢咁多年都冇联络过， 你记得噶幼稚园同学？ 我记得，我真系， 但系都唔同晒样啦，点相认？ 唔系咧，其实总有啲儿时玩伴嘅特征咧，你好记得。 有钱咗，所以要去认翻佢啊？ 唔系啊，点知佢有冇钱啫？有一个同学咧，我好记得咧，系幼稚园嘅同学啦。咁佢嘅特征咧就佢只眼好大嘅，即系佢大到直情系你一离远见到已经觉得一定系呢一个人嚟噶啦咁。 即系罗兹威尔嗰啲外星人， 未去到咁大嘅，但系即系。总之我就好记得啦咁我同佢相应嘅时机系咩呢就係、是、有一年去考公开试。咁我同佢喺同一个市场嗰度考试。 咁你呢个预计唔到㗎嘛，即係你点知啫，你虽然細个住埋同一区，咁好大机会你考公开试嘅时候都係分埋咁上下区嗰啲学校啦去考试啦。咁当日又真係撞到佢喎。咁我又好唔怕面懵咁样呢、首先我係觉得对方应该都或者会认得我啩咁样啦。 男仔定女仔嚟㗎？ 男仔嚟嘅，男仔嚟嘅。咁我又好唔怕丑咁走过去拍佢，喂，我仲叫佢花名喎，我记得我叫佢大眼鱼咁样啦，喂，大眼鱼咁，跟住佢呆咗咁望住我啦，跟住我嗰一刻咧系即系有啲失落嘅，因为点解咧？佢讲咗句说话，你系边个啊？咁呢句都唔 hurt， 咁我就讲我系边个啦，我话、林慧啊，幼稚园同学，跟住佢讲咗一句说话啫，我记到而家我都觉得 出得街噶嘛， 出得街嘅，佢话。可唔可以你咁好记性嘅？我唔记得咗你啦 ！哇哇！ 我直头系哇好 hurt 啊！我觉得咁，所以我就开始明白到咧，原来人咧对于以前嘅回忆咧，系真系有分好多种嘅。譬如我好记得嘅一啲幼稚园咁多年前嘅朋友咧，人哋可能已经唔记得咗我噶啦。但系唯独是咧。相片其實就真係記錄咗好多你當刻嘅情感咯，即係譬如我嗰日睇翻啲相，我有好多嘢我都唔記得曬嘅，其實即係到而家好多回憶都唔記得。但係咧，我睇翻啲相，哦，原來我細個又去玩電動車啦，同埋原來我細個同我啲鄰居嘅關係好好啦，成日一齊玩咧，嗰啲笑容啊，同埋嗰啲情感全部都記錄曬喺相片嗰度。咁呢種感覺咧，我就好珍而重之咯。 唔係，但係嗰啲相可能係記錄咗啲假象嘅喎。 點啊？我細個唔會咁嘅。 唔係啊，即係譬如咧，譬如我哋。而家喺娛樂圈咧影相咧，結嗰張相一定係笑住影噶。 哦， 我明明唔妥佢，我都笑住影啊嘛。 咁你下次笑住影之餘，影多一張嚟記錄真相。 真相係啊。所以咧，即係大家係啊，間唔中攞啲舊相簿出嚟望一望咧，都會睇翻好多嘢嘅。特別係我中意以前啲相，點解咧？ 點解？ 因為佢有少少變咗顏色啊，因為擺得耐咧，有一種歲月嘅痕跡留喺度。 有得 turn 嘅喎，鍾哥而家啲相 turn 翻舊咁樣咪得咯？ 我係舊啊，落翻個水印落去咁樣係咪？ 即係明明係尋日影嘅啫，都好似卅年前。 又何苦咧？我直話講得咁有詩意，你一盆冷水淋落嚟，你到所有嘅即係嗰啲嘢都幻滅咗啊！發現到真係。 唔系嘅， 咁大家今日翻去都可以怀缅下啦， 怀缅过去， 有啲正嘅想带翻翻嚟分享下啦。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嚟那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几多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